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6:09，咁啊，扭开心机，而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喺今天早上嚟到2021年3月31日，哇，你睇下，哇咁快，即系2021年开始咗之后咧，咁啊嚟紧啊，听日都已经咧就系4月1日，咁啊今日3月31日啦，都已经。感覺得到咧，時間過得相當之快啊！今天早上喺直播室入邊，仍然啊都有白泉路喺度陪住各位聽眾咧。咁啊，朝頭早嘅時候一齊去到開開心心迎接今天咧我哋嘅工作啦嚇。咁啊，今日已經嚟到星期三嘅時間，好快脆，後日咧就已經大家可以一般打工仔啊放假。不過唔緊要啊，白泉路仍然咧晨光第一線都會咧喺遇上啊，縱然係公眾假期都好啦，咁啊一樣咧啊。无间断咁样陪住各位听众嘅早晨啦、 啊！晨光每日一格， 我相信任何成功人士都会同你讲一句：，其实如果你冇一个好嘅计划，又或者你唔系一个满抱有希望、中意发梦嘅人嘅话咧，其实你系好难成功。发梦到底有几重要呢？其实发梦可以令到我哋谂到一啲天马行空嘅嘢，然后当我哋想将呢啲天马行空嘅嘢付诸实行嘅时候，其实我哋已经系向住成功又行近咗一步。你试想一下，而家我哋眼前所见到嘅咁多样嘅发明，以及人类嘅文明，有边样嘢唔系因为人类发梦而制造咗出嚟？飞机都是啊，系咪？我哋而家眼见哇，好似好普通嘅一件事，飞机、啊，但系其实都是发梦而做出嚟噶。冇梦想真系好难搞噶，所以如果我哋每一日都只是垂头丧气、没精打采咁样去到做人嘅话咧，其实就算发完梦都付诸唔到实行，一样是枉然。每一日早上我哋最紧要嘅是乜嘢呢？先起身。洗个面，哇，刷个靓牙，然后呢就抬起你的头啊，开开心心迎接每一日的话呢，投入你的生命，享受你的梦想，这样你的人生就肯定会成功啦。 这首歌不好播，全是我的错，我怎可再信任我耳朵，你却迅速关起唱机，决定要我听清楚。你说想三方都好过，突然眼边满座。我说你添你的火，我难自己的过。我的手这么震，难受到兴奋，如在生死关头无谓分。你说对他关心太少，我自信却多得很。我快将一手掌纹刻进吻归你痕，为何还着紧杯中有你的初吻？抬出你亲爱的前来，围观。我再不相忘，抬起我低过的头来，由始至终这些年来，如果你的眼神现在用来害你所爱，这么阵难受到兴奋，遇在生死关头无遗憾。你说对他关心太少，我自信却多得很。我快将一手掌纹刻进你的脸，为何还着紧杯中有你的初吻？再不相爱，抬起我低 不相爱，抬起我低过的头来，由始至终这些年来，如果你的爱心健在，用来害你所爱。 抬起我的头来，朝早嘅时间，哇，气温啊25度，相对湿度85%啊。 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晨光 Coffee Time。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中风对于年轻一族可能是一个比较遥远的课题，不过近年有很多医学报告都说中风其实是有年轻化的趋势的，无论是对于享受住退休生活的老人家，亦或是如日中天的壮年人来讲，如果面对住中风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它不单止带来肢体上、语言上的障碍，有部分患者甚至会因为脑损伤而出现记忆力或者是专注力下降等等的后遗症，令到中风之后的生活完全不同了。中风可以分为缺血性或者是出血性两种，缺血性中风占整体个案大概是3/4，三高即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就是缺血性中风的主要因素了。所以患有慢性疾病或者是心脏病的老人家出现中风的机会就更加大了。而中风的影响也都视乎脑部哪一个区域受损。举个例，假如是破坏了语言区域，就会令人的表达能力下降，没办法正常地表达。而如果是破坏了运动区域的话，身体就会出现无力或者是肢体残障等等的后遗症了。有医生就提醒大家，一旦遇到觉得疑似中风的症状，就一定要尽快在黄金4.5小时之内就要求诊了，特别是缺血性中风的患者。如果在这段时间之内接受治疗的话，就可以减低残障的风险又或者是死亡的几率了。有研究更加指出，如果透过磁力共振就可以准确地找到缺血的位置，再进行导管手术拎走个血块，就可以帮患者争取到更加长的黄金治疗时间了。无可否认，中风带来的影响是不可言喻的，就算能够捉紧这个黄金的治疗时间，都不代表患者没有办法再接受治疗的。尤其是近年，医学和药物的治疗都有所进步，都可以帮到中风的患者回复昔日的生活质素。一般来讲，中风发生之后的3至6个月都是黄金的康复时期。患者如果积极地投入物理治疗、职业治疗和定期有运动的话，都可以改善到平衡和活动能力。在药物治疗方面，如果使用一些可以修复脑功能的药物，就可以改善记忆力、空间感或者是专注力的失调了，亦都可以帮手预防中风之后诱发的认知障碍症。还有一样东西很重要的，刚才讲到三高的人士就是特别有机会中风的，如果已经是曾经中风的人士，就更加要学会保养自己的身体了，应该要均衡饮食，避免再出现三高，那就可以降低再次中风的风险了。讲到这里，医生就提大家了，中风的治疗各有不同的成效、副作用和风险，中风的人士应该同医生密切地讨论，观察住他的情况，按照个人需要，包括了身体状况、病情、承担能力等等，选择最合适的治疗方案。在这里，林慧都希望所有中风的患者可以健健康康，早日康复。 Breakdown，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爆炸身体，丝毫风忧，以个杀手，杀戮，哪会颤抖？还问你苦衷，落共问候。 Don't call me savage, I must stay in my field. We know we gon' slay. Bad talk, oh no, can relate. Now that's the lifestyle you chose, don't you know moral. Now you wanna kill my flow, such a bad ego. 点算的留言偏偏不知，谁人亦有着难题或故事。Yeah， 多谢放肆欠理智，说教养哪里有意思？只知一生要审判这个他，多主观。讲一句不需理据，把大错说夸张化，懒理每寸偏差。同人会嚣张，未论真假，无人总会问同情过他，只想劝话，欢呼劝话。Break down。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大身体只有风忧，是个杀手，杀戮，哪会颤抖？还怕你苦中我同问候？因为四出跳演批斗。真的可追究，身份倒转你当上这个他，几千位几千次不讲理据，挑的错算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你会痛心吗？会了解吗？谁人无过犯，谁无错吧？几多真话，几多假话？ 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星期三成语百科，讲个古仔。这个古仔咧，咁啊，话到有一日啦，有一位姓岳嘅岳广啊，请佢嘅兄弟姊妹啦，去佢屋企嗰个大厅嗰度，喂，大家一齐过嚟倾下偈啊，大家 hea 下啦，好唔好啊？用翻我哋而家呢个年代，梗系咁讲啦。我用翻以前嗰啲方法就话，喂，不如大家过嚟我屋企饮杯酒，作个客咧。佢啲成班好兄弟姊妹，哇，喺、哎、个个咧都去到佢屋企嘅时候咧，就觉得相当之开心啦。哇，又有酒饮，又有嘢食，真系无端端多餐饭，点会唔开心啊？同埋你知啦，以前嘅年代咧，咁啊特别咧就中意聚埋一齐嘅。因为大家咧都冇手机啊嘛，聚埋一齐咧咁啊最开心啦，倾下偈。突然之间，其中一个人咧，佢咧就睇到自己嘅酒杯入边有一条蛇仔啊，有一条虫仔。诶，哇乜咁乸渣嘅？佢心入边咧就觉得，哇好过分啊！竟然间咧喺个杯入边有啲咁样嘅嘢。点饮啲食物点食啊？咁佢就梗系礼手咧，就成杯就劈走咗佢啦。佢就话到：，哎，唔要啊！呢啲咁嘅嘢全部都唔要。原来睇到酒杯入边啊，有啲蛇仔啊、虫仔嘅，唔单止咧系得一个人，而且咧仲有几个人都同样见到。虽然大家咧个心入边都系觉得，哇，哎，都几惊。但是呢，但有部分人更加呢就将酒杯的酒呢一饮就饮晒佢。隔咗几日之后，竟然间不约而同呢，岳广就听到唔同嘅之前作客嘅朋友呢，有几个呢病咗喎。问一问，哎，点解呀咁样。於是乎呢就异口同声。一路肚痛住，一路都同佢讲返，因为嗰日呢你啲酒啊，哎呀，污糟啊！你啲酒入边咧有啲虫仔喺度，咁佢又梗系心谂啦。酒杯入边点会有虫仔啊？有啲人咧甚至乎啊就话到，哇，酒杯入边一条蛇喺度， 蛇仔，冇理由噶。嗰日佢自己系饮最多嘅添。于是乎，佢百思不得其解，喺自己嘅大厅嗰度踱步行嚟行去，冇理由啊！谂唔到方法嘅时候，又自己斟杯酒俾自己饮。一望落去嘅时候，哦，系啊，你都估到咧。因为酒杯入面呢就反映出呢喺佢墙边啦以及其他地方呢挂住嘅好多唔同弓同埋箭。当大家饮到昏昏欲醉嘅时候边度睇得咁清楚啊，淨係见到呢个酒杯入面有啲疑似蛇仔蚯蚓咁样嘅影。哦，原来嗰啲呢就係弓嘅影嚟㗎。於是乎呢佢就将呢一个嘅事实话返俾所有呢就係肚痛嘅兄弟姊妹听。结果大家心理的包袱放低了之后不约而遇。杯弓蛇影形容人就是成日疑神疑鬼自己找来镜。其实虽然这个故事听起上来很搞笑又或者很无稽添。为什会有人这样吓到自己的，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在我们工作，在我们上学的时候，会不会都有很多的时候某一些的事情变了这个弓投射咗出嚟嘅时候会令到我哋惊，其实我哋一样可以相安无事咁样过日子。你又会唔会好多时船头惊鬼船尾惊贼，搞到自己周身唔聚财呢？可唔可以諗下其实好多嘅事情根本唔需要惊呢？有嘢惊嘅唔紧要，睇清楚点解要惊，克服咗佢继续做好自己。 大话越被放大，越混乱越被贩卖，痛痛都博我戴羊群舞摆。事实若未够坏，就尽量越做更坏，痛痛都要挂太阳才理解。呼声多清脆，指尖多尖锐，点击率划过的山水，呼钓鱼地雷，而低调实在抹吹，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Prince Joyce 6:29啊，听听新闻简报之后，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朝头早有白元浩陪住你，早晨啊！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減低感染嘅風險。 如果仲係悶呢， 聽晨光第一線啦。唔好怪我太長氣，其實都係關心你。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经常听到呼吁叫市民接种新冠疫苗，其实疫苗功效又应该点理解呢？ 如果说疫苗功效有 90%， 正确的解读是指接种了疫苗的人比没有接种的人染病机会低 90%， 而并不是注射了疫苗的人仍然有 10% 的机会会受到感染。事实上，感染新冠肺炎病发的机会亦都取决于其他因素，例如新冠肺炎在社区的病发率同埋感染后出现症状的百分比等等。所以护己护人，市民是应该接种疫苗的。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奥运圣火将会喺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晨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6:37嘅时间，等我打俾阿 Kitty 崔杰彤先。Hello， 你好啊。 Hello，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早晨啊，哇，今朝咧个气温好似偏向开始热，25度、啊。 哇，我 feel 到，因为平时咧我一起身啦，刷完牙行出厅嘅时候咧，尤其是咁早嘅时间，你打嚟嗰日咧，都会 feel 到有少少凉嘅。咁同埋咧个天咧，多数都未系好光嘅。 嗯。 咁但系今日咧都已经哇光晒啦，咁亦都咧 feel 唔到有风。我而家望出去咧，啲树都系花草树木都系唔喐嘅，都系静止嘅。 好安静啊，佢哋。 是啊，喂，嗱，今朝咧，我就想问一下小白咧，平时起身有冇饮水嘅习惯咧？ 我都有暖水咯，我中意饮。我听阿黎天王讲啊嘛，朝头早未食早餐之前，饮啖暖水暖下胃先咁样。 吓，咁你系几时饮咧？你系翻到公司嘅时候饮啊，定系一起身未刷牙就饮啊？饮几多咧？ 我洗完面、刷完牙之后，其实我饮一啖嘅啫，一杯都冇，真系一啖嘅啫。 我咁佢讲得都几啱喎，因为咧其实饮水咧大家都知道，梗系对身体好啦。咁啊一日咧就饮大概啦7-8杯水啦。咁啊朝头早饮水咧其实都系好嘅。咁啊今朝咧带咗一个少少嘅健康资讯俾我哋晨光听众啊。咁啊话咧晨早起身咧，好似小白咁空肚饮一杯水咧，真系唔错嘅，因为佢能够咧清洁我哋嗰个消化道啦，活化我哋嘅肠胃道嘅细胞啊。因为我哋前一晚瞓觉咧，咁你知道啦，又会有啲人抹大口啊，有啲人流口水啊，等等啦，好多嘅嘢咧都会系令到我哋嗰个水分咧系流失咗嘅。 咁所以就是干咗啦，个人就会 系啦，因为其实譬如我哋皮肤又会蒸发啲水分啦，咁啊亦都会排汗啦，甚至譬如你可能夜晚会起身去一次厕所咁样等等呢啲咧，都会系流失咗啲水分嘅。咁同埋咧，你瞓醒之后咧，其实嗰个时间咧，你嗰个血液系比较结嘅，可以话系全日咧嗰个血液嘅粘稠度咧系最高嘅，系啦。咁所以咧，其实你饮翻一杯水落去咧。 是可以令到你的血液循环，亦都可以补充翻你的水分。 哦、 因为其实我自己就好明显嘅，我多数咧未瞓醒啊，已经会觉得口干啊，即系会干啊，有时会喉咙好痕啊，有少少咳啊咁样样嘅。咁、所以以前如果我真系乖啲嘅时候咧，我就会斟一碗暖水摆喺个保温壶，系摆喺床头。咁、当我 feel 到譬如哇瞓下觉得好干嘅时候咧，都会饮啖水嘅。咁但系而家有时懒咧，冇做呢个动作咧，就唉算啦，忍多两个钟咧就起身噶啦咁样。 你早啲饮咧，把声再靓啲啊！话俾你听啊。 系啊，所以嗱，朝头早咧饮翻杯水咧系真系好好嘅。咁不过咧，头先小白都话咧，你会饮暖水嘛，系啱嘅。 Oh yeah！ 飲水咧最好都係飲温水啦，因為可以保暖我哋內臟嘅器官，亦都可以咧係維持到我哋個血液循環啦。咁啊飲咩水？有啲人就話會飲鹽水等等，或者蜜糖水咁樣。咁、不過咧，我手上嘅資料咧就話最好咧即係飲白開水，因為咧白開水嘅保健功效咧真係最好嘅，因為最 pure 最 true 啊嘛。 係啊，因為我有聽過咧，如果晨早流流。即系摆咁多嗰啲咩味咩味嘅水啊，蜜糖水又好，即系总之都系你谂住保健嘅嘢咧，其实都会令到我哋嗰个胃饮完落去之后咧，个身体要力量咧，去到将嗰啲嘢再转化，咁啊晨早流流就唔好俾个身体咁攰啦，咁样。 同埋最后一个 tips 咧，冇错就系咧，我哋唔需要饮太多，好似小白咁讲，一两啖就够啦，大概咧200毫升左右咧。就已經足夠噶啦，因為你俾身體慢慢去到吸收啦。咁因為其實身體吸收咗水分之後咧，又會令到你嗰個血液咧慢慢變稀翻啲啦。好似頭先咁講，等佢咧可以即係血液循環啊嘛，咁啊血量就會增加。咁所以咧唔需要一次過飲太多嘅。其實平時飲水都係嘅，細啖細啖咁樣飲咧就係最好噶啦。係 啊，朝頭早咧啲血如果仲係結塌塌嘅時候咧，我成日覺得個人都會暈暈頓頓嘅。飲下水咧，個人就會。爽啲，精神啲啊！呢样嘢好紧要啊！咁如果听众啱啱起身嘅，即刻饮翻啖暖水先啦吓。 OK， 好啦， 我哋转头见。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晨光百科。 好啦，朝早六点四十二分嘅时间，晨光百科。嗱喺下个月嘅时间啊，做乜嘢咧？咁样喺下一个月咧啊，有一个22号啊，举行一个中国艺术珍品春季拍卖会。拍卖会啊，照道理唔关我事啊，系咪？边有钱投啊？好啦。咁但入边咧最特别嘅咧就系一个明清时期嘅叫做三方御玺，哦，几多钱啊？2.3亿至到3.1亿元，又唔关我事啊，系咪？佢咧就话到啦，系以乾隆帝啊，乾隆皇帝嘅一个御宝蛟龙纽白玉玺，咁啊系拍卖史上最高嘅股价嘅宝玺，咁啊股价咧就达到1.8亿元，玺啊！即系咧就系皇帝印章嘅专属名称嚟嘅，代表咧就系皇帝至高无上嘅地位。咁啊，玉璽的而且确咧喺我哋咁多年以嚟，我细个咧就唔系话睇嗰啲咩文献啊，睇咩系睇嗰啲剧集啊、武侠小说啊，就话成日喺度争玉璽啊，跟住又喺度你劈我，我劈你咁样咧，剧情通常都系咁噶啦。跟住又话皇帝唔见咗个玉璽，咁有好多哔哩吧啦出咗啲古仔。好啦。玉璽又叫做天子璽，第一个玉璽几时嘅咧？原来就系秦朝，即系罗家良嗰个啦，秦朝秦始皇嗰个咧，咁啊由秦国嘅丞相李斯咧，咁啊受到一个叫做天命啦，咁讲啊，咁啊做咗呢一个玉璽，咁啊等秦始皇咧就拎住呢个玉璽，哇就话到啦，受命于天。意思即系话到咧，皇上都系受命于天，老百姓咧就会长寿嘅，国家咧就会永久昌盛咁讲。 啊，不过咧，玉玺的而且确咧系由六国嘅时候秦朝开始咧，咁啊中国嘅皇帝咧就会铸造咧就系、是、玉玺嘅。啊，有传吓，例如咧就是、秦始皇嘅玉玺啦，咁啊有啲用啲咩材料去做咧咁样，翡翠啊。咩壁啊，咩壁啊，咁嗰啲啦，咁啊都有几个唔同嘅讲法嘅，咁啊到底系边一个先系真嘅咧？咁啊不得而知。咁啊，但系咁多年以嚟啊，由秦国开始，咁啊有好多唔同嘅玉璽啦。啊，呢啲嘅玉璽咧，咁啊其实啲人就会觉得喂，皇帝唔见咗个玉璽，咁啊于是乎打攞咁揾啦。有啲人咧因为唔见咗个玉璽，又要诛九族啊、斩头啊咁样，系啊系好重要嘅。咁但系其实皇帝咧，其实咧就唔止系一个玉璽嘅。好多嘅皇帝咧，其实佢哋亦都有好多个玉璽嘅。例如，一个皇帝，佢基本上咧系有接近咧15至30个嘅玉璽。喂，点解有咁多个噶？即系正如我哋唔同 department、唔同嘅部门都会抌唔同嘅印啦，系咪？我系水务局嘅，我话抌个水喉 logo 落去；我系煤气公司嘅，我系电力公司嘅。我又会抌唔同嘅 chop 喺嗰度，意思就系话咧，经过呢一个部门审批啦咁样。啊，皇帝原来都系一样嘅、哦，喺佢批阅奏章嘅时候咧，咁啊啲官员就已经咧会帮佢准备不同类型嘅玉璽。咁啊玉璽咧，咁啊亦都可能呢一个咧有关于水务嘅啊一啲叫做开垦土地要水务嘅工程，佢抌翻一个相关嘅印落去。一啲有关于政策啊。民生啊，又或者是军事上的呢，全部都有不同类型的玉璽去到呢就是抌下去的。以示呢就是皇上呢在这一方面呢就已经呢就是斟酌过了。批准。咁所以玉璽无论呢是一个皇帝怎样去到用到不见了都好啦。咁啊简单啲嚟讲，虽然就牵强啲就话是好大问题。不过呢其实可以 replace 嘅。咁亦都可以话啦啊玉璽有阵时呢都系咪用和氏璧去做，咁呢个就都系嗰句啦，见仁见智啦吓。咁总之你唔见咗嘢都要搵返，但系唔使咁紧张嘅。生活都有自己的哲學，是不是真的？一個人的生活我覺得是氣底多一點，或者是隨心所欲多一點。早上的時間來到6時49分， Edgar 的歌曲叫做 City Pop。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在今日職場 QL 入面呢，電話入面有啊 Circle 在這裡，精神健康急救導師註冊社工 Circle 你好啊。 早晨啊，小 伯。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真系要啲减下压嘅方法先至得啦。今个星期特别啲，因为咧，星期五开始嘅公众假期，会唔会因为星期五公众假期，大家已经啲压力嘅 冇乜嘅咧，其實會唔會噶？ 有得放假離開下工作咧，當然係一個好事啦。 哦、 不過即係過分娛樂下，大家即係都係要時間管理得好啲啦。 有陣時真係需要行開一下，咁啊有假期係一件好事嚟嘅，係咪？ 冇錯啊。咁但係咧，其實除咗紅假之外咧，我自己啦，亦都聽到身邊啲朋友成日都喺度講，唉、哎，啲大假點處理好咧？因為冇得去旅行啊嘛。咁、其實我又覺得。即系你愿意肯即系花一啲时间去谂下自己啲节目咧，其实系好好噶，系有需要噶。咁、我先讲一少数据啦， 好啊、 讲三样嘢啦。我就睇咗啲数据咧，就系、是、讲关于办公室一啲精神紧张嘅原因。 哦， 我讲头三啦。 好啊。 咁啊，第一个咧我都认同嘅，我谂大致上大家都认同嘅。嘅原因咧就係工作太繁重啦，太忙啦、 啊， 太多嘢做， 係啊，十個香港人有十一個香港人都係咁講啊，話俾你聽啊。 咁一個數據咧，其實係同香港同全球去比較啦，呢個係接近嘅。 嗯， 即是話即係拉緊，即係成個全球都係覺得，哎，工作好忙嘅時候咧，都係一個精神緊張嘅原因。 嗯， 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工作表現咧不被讚賞啊， 係哦，不被 原來即呢一個都係一個精神緊張嘅原因嚟嘅喎。咁咧呢個香港同全球數據咧都係近嘅、啊、香港有44% 嘅人都覺得，即打工仔都覺得，如果唔被讚賞嘅工作表現咧，即攞唔到一啲好似即係加強你工作表現嘅動力啊。 係 其中一個就口頭讚賞啦、 啊， 或者其他金錢嘅讚賞啦嚇。咁、第三咧，我又覺得好得意嘅喎。呢、這個數據咧，同全球咧係香港比較突然間高咗出嚟㗎。香港個 percentage 出咧係41，全球嗰個平均咧就14，你都見到有一個差距啊！ 哇，爭好遠喎！呢、這個 你話咩咧？就是、工作十分沉悶啊！ 哇，沉悶，唉！ 即係話原來太悶咧，都會令到你喺辦公室都會。有一啲嘅緊張嘅原因， 呢、 這個精神狀態， 呢、這個又係一個 唔太理想咁樣， 永遠都解決唔到嘅問題。你要份工悶咧，就可能會係可能揾到錢 啦， 穩定啲啦。你份工好過癮嘅話咧，又可能又即係收入會拮据啲咁樣咯。 所以就係話點樣去滿足翻即係每個人咧有唔同嘅需要咧？頭先講啦，即係我哋工作同生活都要平衡嘅、當喺工作上面有一啲嘅唔同嘅因素，咁我覺得頭先講出嚟就係話啊，你又諗下啊，會唔會有一啲你個人嘅因素可能太悶呢？即係譬如問我都會覺得係嘅，即係如果你困住咗我喺 office 唔俾我出去，淨係即係做一啲好文職嘅工作，對 circle 嚟講呢都係一啲精神壓力嚟嘅、 哦， 因為我係要喐動嘅人啦，咁、我又覺得你可以用一啲咁樣嘅小數據啦，又可以幫自己諗下。啊，其實會唔會有一啲嘅狀況都會係令到自己喺個工作當中都會有啲壓力啊，或者你覺得即係唔係好順暢嘅原因咧？都係要平衡嘅。頭先就講啦，喂，就嚟放假咯，係 咯， 你會唔會可以花一啲時間去為自己 plan 下一啲自己有興趣出去呢、這、一個即係社區裏邊幫自己叉叉電嘅節目咧？嗱、我啊拋磚引玉啦，咁、我今日就諗咗六個嘅。 哇，咁多啊！ 我覺得你可以幫自己去諗下一啲主題嘅、即係我又可以係啦，問下小白，除咗上山之外啦，喺、都市裏邊，因為容易啲，你就冇問題啦，但係容易啲 pick up 啊，容易啲去實現啊。可能我有半日又好啦，或者我今日有兩個鐘頭 break， 我可以出去逛下都好咧，係容易達成啊，俾自己可以輕鬆一下。 有我諗到，捉棋去公園嗰度揾啲棋藝高手捉棋。哇，公園好多啊，得唔得啊？呢、這個 得喎，係啦，我唔識捉棋、所以我諗唔到呢、這個。 唔緊要，你唔識捉棋，我幫你諗咗噶啦，已經喺有啲河道附近咧，如果城市都有噶嘛。 釣、魚， 我諗到嗰個咧就係、叫做觀鳥，拎埋個望遠鏡、觀鳥，因為我發覺好多人咧 多喎、多喎、 係啊，拎住 嗰度附近都多， 係啦，拎住啲長鏡咧喺度追啲雀仔嚟影啊。咁我唔使咁複雜啊。如果我得一個lunch time 少少時間出去嘅，咁我淨係拎住個望遠鏡唔使影啦。誒、去到望下啲雀仔都好啊。咁樣我諗呢兩個得唔得？ 係喎、我都有你講起，我又諗起我見到有喎，我屋企附近係出名嘅觀鳥嘅地方嚟。 梗係啦， 係啊， 你睇我個人幾吞撲啊，一諗就諗到兩個啦。 唔係你係。懂得去 work life balance 啊嘛，即工作同生活平衡。咁我就諗咗幾個，希望可以都啱大家啦。第一咧就係、貼近即係 circle 自己嘅興趣，就係、咖啡之類啦、啊。我呢陣時咧都儲咗有一啲嘅地方咧、我都好想去試一下嗰啲咖啡噶、不過咧真係冇時間，或者你突然間。 放假都覺得攰啊、嗯，會唔會可以規劃下今日係一個咖啡之旅？啊，有冇啲鋪頭或者嗰、那個地方好似有一啲嘅特色嘅關於咖啡嘅嘢嘅？咁我今日就係去揾呢一啲嘅興趣去滿足一下自己，飲、啊、杯靚咖啡咁樣咯。 你呢個令我諗到咧，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咧，我哋都可以自制一啲特別日子啊。即係又可以切合到咧 ，circle 呢個減壓呢個方法咧。嗱，我哋成日都話，例如我哋平時啲節日有中秋節、有端午節啊，有復活節啊咁樣噶嘛。嗱，例如我淨係今日啫，我今日我要定一日係今日叫做拉麵日。好啦，呢個拉係啦，呢個拉麵日咧，咁我係無論早餐、午餐、下午茶或者晚餐咧，我都係要食拉麵。我揾幾間，唔係拉麵咧，譬如你下午茶熟食拉麵咁樣。咁你拉麵鋪咧有餃子噶嘛？有餃子噶嘛？佢哋咪食拉麵嘅餃子咯。總之我今日咧係拉麵日，我就要同 係啦，唔同湯底， 海鮮湯底啦，跟住蝦湯就醬油啦，豬骨啊，跟住仲有好多啊，咪紫菜湯底都有。喂 ，OK 喎，呢個自己揾一日嚇， 係啊， 特別日子。 嗱呢個就係小白即係嘅 favorite 啦，佢中意嘅嘢啦。咁譬如我又諗到頭先講關於食嘅啦，啱嘅唔同嘅主題。你諗到拉麵，我有諗過係一啲可能本地特色啲嘅甜點啊、小食啦、啊，係啦，或者即係街邊小食都得嘅。今日係掃街日咁樣都得嘅，係、食在區區，我成日都有呢一個節目嘅。咁第另一個咧就是、古蹟之旅啦。其實咧，香港嘅街道唔一定話要入博物館，其實香港街道好多一啲嘅歷史古蹟嘅，譬如一啲廟啦、一啲嘅大樓宇啦。我哋香港成日好多嗰啲廣州騎樓，即係嗰啲騎樓啊，係一啲歷史文物，係啊，咁可以去呢個啦。咁我仲有一個咧好得意嘅尋根之旅，你有冇試過揾一個時間去揾翻自己去細個成長嘅地方去行下咧？ 都有喎、啊，喂，呢、這個尋根之旅可以發一條題添、啊。 是咩？ 系啊，可以发一条题，唔错喎，呢、這个真系几好喎。 系啊，咁就系你为住自己嘅兴趣去为自己谂一个即系都市游咧，其实都可以为自己叉叉电嘅。 哦，好啊， 在香港。 咁我哋大家一齐试下，睇下有边一个方法啱大家啦，好冇 ？OK， 唔该晒 ，Cycle， 拜拜。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六点五十七分嘅时间，唔该晒 Cycle 之后，晨光 Coffee Time。政府咧喂，凌晨公布咗最新嘅社交距离措施，咁啊将会喺四月一号啊，咁啊明天四月一号咧就生效嘅，咁啊为期啊14日，咁啊直至到四月十四号嘅。有啲咩咧？咁啊都同泳池嗰啲有关，喂望一望先。天气开始热啦吓，同埋可能好多人咧就会想啊有关多啲呢一方面嘅叫做活动。咁啊，泳池符合相關嘅規定以及咧限制下，咁啊可以咧就開放咯噃。咁啊，但係有啲要注意嘅，例如好似我咁啦，我諗住帶仔仔去嬉水池、兒童池、幼童池同埋按摩池咧，咁我咧就要放棄啦，我就唔好去咯。咁因為呢一類型嘅池咧，嬉水池、兒童池、幼童池同埋按摩池咧，係會繼續關閉嘅。咁戏院、主题公园、咁表演场所等等，亦都放宽咗入场人数，去到咧就系75% 上限75% 啊。咁至于餐饮业啊，咁希望咧喺呢一段嘅期间咧，继续咧就维持现时嘅餐饮规定同埋限制嘅。咁当然啦，任何人身处于泳池之内咧，亦都需要咧就系佩戴口罩，咁大家记住啦。但系喺游泳、淋浴以及更衣室同埋泳池之间，或者两个泳池之间行走咧，咁呢个时间咧，咁亦都可以咧就系不在此限嘅。咁但系点都好啦，咁最紧要咧就系呢个疫情啊快啲走，咁我哋可以咧就真系做翻我哋自己嘅嘢噶，因为我哋都明白。喺泳池嗰度，你个人都湿哚哚，咁啊上水嘅时候，你谂住去第二个池，咁有阵时都话有啲少少放宽嘅，咁但系你个人都湿哚哚，又要戴翻个口罩咧，我哋都明白辛苦嘅。咁嗱，罪魁祸首系乜嘢咧？就系呢一个病毒啦。咁啊，所以咧都要希望快啲个病毒噶吓离开我哋，咁啊等我哋可以咧就过翻一啲快乐，以及咧就系方便便捷同埋令到我哋舒服嘅日子，咁啊好啦。好啦，时间好快脆咧，会去到早上嘅七点钟嘅，咁啊转头分途广播噶咯，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就会有晨光第一线嘅，咁啊转头八卷台亦都会留翻喺二台嗰度咧，继续陪住大家。咁啊晨光第一线会去到早上嘅十点钟，我哋转头二台再见啦。我翻嚟啦， 洗手先。

公主道咧咁快又已經有車龍咯喎。 係啊，平呢個時間有啦，但係今朝早少咗將軍澳隧道，我留意。平時將軍澳未有嘅，今朝未有車龍喎。 我想諗諗下，因為今日朝頭早個天氣咧，即係叫做稍為熱翻啲，咁啲人咧就早咗起身啦。早起身早出門口，咪搞到咧隧道啊早啲塞車。 係咯，但係係咪而家學校放假咧？所以將軍澳隧道又少啲車、 可能部分學校亦都開始會早啲放咯。 放復活節假 係啊，復活節假啊嘛。咁但係如果有陣時遇到塞車咧，都麻煩噶。即係如果你係啊，咁啊，所以咧大家可以諗下喎。喂，如果我有冇啲方法俾啲聽眾就係點樣可以避開啲塞車咧？ 嗱，咁好似最好就係好似我咁啊，留意曬屋企樓下咧個巴士站咧，邊條線去邊度，邊條線去邊度咧，係啦。咁你就如果例如你知道龍翔道塞車嘅，咁你可以唔行龍翔道啊，或者行長沙灣道荔枝角道咁樣走咯。 哦，系、哦， 可以噶，咁样避开噶。 系、哦，其实应该了解埋屋企，即系下低嗰啲所有嘅交通情况。 系啦， 咁亦都咧就譬如听住晨光第一线。 哦，咁样最主要 系啦，咁啊知道咧嗰个交通消息，例如头先 Didi 讲得啱啊，例如公主道塞车嘅，又或者譬如弥敦道塞车嘅， 系， 咁你咪坐其他路线，可能兜远少少，但系你可以更加快去到嗰个目的地嘛。 冇错啦，但系更加快咧，一定要咧黐住心机。点解咧？因为我哋咧港铁啊，假设坏咗咁讲。我哋真系即时咧，即时俾到交通信息，你可以读出街嘅。 系 咁，所以例如你平时打开港铁嘅，哇，你知啦，港铁一坏，有时真系唔系讲笑噶嘛。 系啊， 咁你可以留意翻啦。啊，原来屋企楼下咧有啲巴士站咧都可以去到目的地嘅，起码悭翻好多时间。 系啊，哇，嗰啲时候咧，话俾你听啊，如果真系 touch wood 啦，边一个嘅交通工具出现咗问题嘅话咧，另外嗰啲都会成为咗即系有个叫使用量突然间急增噶嘛。 系啊，好紧要噶。 你迟咗一分钟咧，你随时要排多一百个人嘅。 啊！你真系醒目啦！ 去到嗰啲位，个个都即刻争位噶啦嘛，系咪先？ 系啊，同埋咧，我谂你好醒啊，小白。即系而家驾车人士咧，自己都会揸车之前咧，都会望一望自己个 Apps 睇下会唔会塞车。 系啦， 行边条路咁样。 系啦，咁啊，选择一条最快嘅、最少车嘅，咁啊可以最快同埋最安全到达呢个目的地最紧要啦。 系啦，嗱，好似我屋企啊嘛，有长者一齐住啦，可能佢就唔系咁善用手机啦，咁佢去街之前咧。都會問下我嘅，哎呀，呢條路行唔行得啊？邊度搭唔搭得車咁樣 嘅？好、哦、醒目喎、 啊！係啊，咁因為佢唔識睇，咁啊靠我哋呢啲比較，後生啊，我好後生嘅。 啊，即係幸福添啦！ 咁啊，話翻俾佢聽咯。 交通公主啊，住咗喺屋企。 公主唔方唔公主，主就主嘅煮飯個主咯。係啊，咁其實係可以慳好多時間，可以我哋都可以幫埋啲爸爸媽媽或者公公婆婆咁樣咯。 啱啊，一個人咧時間有限嘅嘛，唔好嘥埋啲時間喺交通上面塞車嘛，係咪先？ 尤其是你。知啦，你高速公路、龍翔道啊、吐露港啊，冇得走噶。 系啊，屯門公路啊，咁樣。 系啊，你硬塞住個幾鐘頭喎，即係你有時趕時間做啲嘢咧，唔等人，尤其是好多嘢都係唔會等你的。 係啊，諗起又猛啊！如果咁樣塞車法。 係啊，幫下自己，幫下屋企嘅長者。 留意住呢個交通消息啦嚇，唔該曬 Didi。咁啊，天氣方面咧，就要揾阿歐啦。喂，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早晨，早晨。 係，出邊嘅天氣今日係咪熱咗好多？見而家廿五度喎。 系啊，今日天气热咗好多啊，咁但系咧，好在就系天阴嘅，太阳未出嚟啦，未至于超级热啦。咁望去香港岛嗰边咧，能见度都相对上个礼拜啊，都好多啦吓，咁啊好多嘅建筑物都睇得到啦，咁啊吸一啖空气先，都舒服嘅， 咁好啦， 还可以嘅，咁啊未至于话又大雾啊、大灰尘啊咁样，今日都系。感覺上舒服嘅，估計晏晝嘅時候再熱一啲啦。咁大家有呢個變裝嘅心理準備。咩叫變裝嘅心理準備？就是、最好喂，譬如除咗件西裝外套咧，入邊嗰件衫都係見得人嘅。第二嗰樣嘢就係熱嘅時候，即係可能有陣時有啲男士都會偷雞噶嘛。即係外邊啊著件西裝褸喺 office 嘅時候用，跟住我一食 lunch 嘅時候，其實入邊嗰件恤衫就係短袖衫嚟嘅咁樣咁啊。好睇就唔好睇啊！不过冇计啊，香港即系都算呢个亚热带地区啊。其实即系夏天，我哋依家都要即将迎接夏天啦。 系啊， 沙滩都开翻啊，泳池都开翻啊，咁啊，已经差唔多即系春季咧，永远系得几个礼拜嘅啫。咁啊，想埋啲美水花咧，就准备啊入去呢个夏天咯。咁啊，又要做嗰啲防晒啊，或者咧即系叫做。睇住夏天嚟嘅一啲準備，防蚊啊、防曬啊，夏天好多嘢防啊，真係啊， 多嘢搞咁。我哋都好噶啦，咁我哋都仲噏得出有春天、秋天、冬同埋冬天啊嘛，咁啊真係有啲，譬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咁樣，咁佢哋真係淨係得夏天嘅啫喎。 係啊，所以即係我哋都係啊，講得啱啊，我哋擁有嘅嘢咧都已經。 需要珍惜啊，同埋感恩啊。喂，小白，即系讲多少少啊？ 点啊？ 其实咧，今日咧就睇到段新闻咧话，依家普遍咧，即系嚟紧啊，嗰个复活节假期咧，嗰、那个酒店个 staycation 个入座率咧已经到八成。 哇、哦，咁几好喎、啊！其实嗱，如果从酒店业嘅角度嚟讲，餐饮业咧都系一个嘅好消息嚟嘅，即系真系恢复啊嘛，系咪先？ 系啦，咁啊，希望都有生意做啦。 系啊， 消息就系有生意做，但系另一样嘢就系，如果你系嗰啲家庭客咧，谂住啊，即系啊长假期 book 一两日去酒店玩一下咧，咁啊你就尽快啦。如果唔系咧，到时咧即系成屋企就会坐喺屋企咁样，咁啊都应该唔会嘅。咁啊有冇啲郊外嘅地方可以去？都要諗下啦，可能郊外嘅地方仲多人嘅喎、其實自己屋企樓下商場， 係啊， 諗諗仔仔。 而家我都有諗咧，即係嚟緊有一個都，我覺得都係長假啊，係咪先？咁啊，再加上而家大家都未有得飛住啊嘛，咁你一飛咁又哇，又要隔離又剩，都個個都唔想噶啦。咁啊，到時咧，全香港嘅人咧都出曬街，但係都係留翻喺香港。咁啊，睇下有啲咩地方去啊，全部都係逼爆噶啦，預咗。 是啊，所以要諗定啊 ，plan 定啲行程啊，咁就無往而不利啦。 係，好啦，咁啊，快啲翻入嚟出邊熱啊嚇，唔該曬。歐咁啊，詳細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係有陽光同埋天文台用咗炎熱兩個字啊嚇。局部地區係有驟雨嘅，咁啊最高嘅氣温啊都會去到29度噶，吹和緩嘅偏南風。展望啊，本週餘下時間持續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明日局部地區有驟雨，咁啊下周初風勢亦都係較大噶。而家25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5%。咁啊空氣方面啊，正如阿歐頭先吸咗深深嘅一口空氣，冇錯係幾好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咁啊低水平，咁啊绿色嘅，即系代表空气好啦。出门口嘅时候吸都啖新鲜空气啦。早上嘅时间7:15，先听下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先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吴玉成。早晨啊 ，Victor！Hello， 各位早晨 ，Barbie， 早晨啊！ 近来咧，我听有好多朋友都话咧，因为春天天气潮湿咧，而衍生咗一啲咧可能身体上面嘅唔舒服啦。咁啊，最常听嘅咧有一个叫做干燥症。点解春天咁潮湿，但系反而会有干燥症呢？ 干燥症咧，我哋一般讲嘅干燥症咧系一种免疫嘅病嚟嘅。 嗯， 咁咧其实咧我哋要分开嘅，因为咧一般嚟讲咧。普通的乾燥即是可能口乾啊这些呢其实就有机会是因为天气而即是而引起的啦。 嗯。 那这些比较短期的可能喝下水就舒缓了那些呢我们一般来讲呢就是就叫所谓的即是觉得个人比较乾一点啦。 嗯。 但如果我们讲到乾燥症即是乾燥综合症的话呢其实是一种风湿免疫病来的。 哦。 那这种病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人的自身的免疫力呢出了问题。 嗯。 那产生了一些抗体呢去攻击自己的免疫力。 嗯， 就引起嘅呢个综合性嘅呢个病啦。咁天气呢个咧就系唔关事噶啦，因为呢个系一个自身嘅免疫力嘅一个病嚟嘅。 嗯， 系啦，咁咧佢就系主要系攻击我哋人嘅一个眼泪嘅腺体啦，同埋口水嘅腺体，系啦。咁甚至乎咧，佢严重嘅话咧，都会攻击身体嘅内脏嘅。所以我哋有啲风湿免疫疾病，即系譬如话类风湿关节炎啊、红斑狼疮啊、眼皮症啊，其实都有机会会。一起發出嚟咯，所以所謂嘅乾燥咧，其實就又可以係好普通嘅，亦都可以係一種攻擊你身體比較大嘅一個疾病嚟嘅。 係，咁啊請教 Victor 啦，其實所謂嘅乾燥症咧，有啲乜嘢明顯嘅症狀嘅咧？ 乾燥顧名思義就係口乾啦， 嗯， 但係頭先都講咗啦，口乾或者啲眼乾咧，其實就唔一定係乾燥綜合症嘅。咁乾燥綜合症咧要符合一啲條件嘅， 嗯， 即係譬如話你眼乾、口乾、皮膚乾超過3個月，係啦。咁另外咧，我哋其實係有啲測試嘅。即系譬如话啲眼泪腺嘅一个测试个分泌啦，同埋口水腺嘅分泌啦，同埋有啲血清其实系要 check 到嘅，所以其实咧如果真系要确诊嚟讲咧，我哋需要验下血啦，有啲自体嘅免疫抗体咧系可以 check 到呢个乾燥综合症嘅。 嗯，咁有冇话啲乜嘢嘅方法可以治疗或者对付到乾燥症咧？ 咁如果西医嚟讲咧，对症下药啦，即系症状啦，即系譬如话。肝嘅话，眼肝嘅话就俾你啲眼药水啦。咁如果呢、這个肝即系叫你入多啲水啦，同埋我哋有啲免疫调节剂啦， 同埋我哋成日都聽到嘅類固醇啦、 嗯， 類固醇都係一種我哋講緊嘅一個對呢、這個肝素綜合症咧，即、就、係、是、常用嘅藥嚟嘅。係。咁咧，肝素綜合症咧係以呢個減輕呢個症狀為優先嘅。 嗯。 咁同埋咧，我哋都可以改變生活嘅習慣啦，同埋即係呢個避免咁乾啦，環境冇咁乾啦。 嗯。 咁同埋可以飲多啲水，但係呢個飲水因為肝素綜合症係好口乾嘛， 係。 所以咧就唔好一次過飲太多水，飲、嗯、水嘅時候咧就盡量咧一細啖一細啖分幾次嚟飲。 嗯。 就呢個係肝素綜合症需要嘅飲水嘅方法啦。 係，即係可能全日都 keep 住有個水壺喺身邊嘅，口乾嘅時候就飲兩啖啦，咁就 keep 住全日都水分充足啲啦。 系啦，不过严重嘅肝素综合症咧，佢哋夜晚咧都会起身嚟饮水嘅，系、 嗯、 啦，所以呢个病咧其实就都比较麻烦啲嘅， 系、嗯、咯，就瞓都瞓得唔好啦。如果系咁， 冇错。咁但系咧，我哋中医其实咧呢个系其中一个中医医得嘅比较好嘅病嚟嘅， 系 啦。咁呢个病咧，我哋中医就认为咧系呢个内燥为主嘅， 嗯， 咁燥性质肝啦，系啦，就会因为燥就会肝啦。同埋咧就我哋傳統嚟講都係燥就係唔夠水分啊嘛， 嗯， 即係唔夠水分就係陰虛啦。所以原則上咧，我哋醫呢個病咧，中醫大多數都係用啲滋陰清熱嘅方法去處理嘅。 嗯， 咁咧家師喺70年代咧，即係劉永年國家級名老中醫咧，咁佢就好早期就研究呢個病嘅。 嗯， 咁咧就發現咧有啲人咧即係單純嘅滋陰咧，其實效果係唔好嘅。 嗯， 就要發現咧原來咧其實。因为个水分上唔到去口啊、眼啊，其实系有其他原因嘅，即系譬如话有啲嘢塞住咗，有啲淤血塞住咗、 嗯， 所以佢就首先喺中医界咧就提出咗呢个血瘀自燥嘅一个理论，同、 嗯、 埋有时虚冇力推呢啲水分上去，所以我哋都提出咗呢个气虚自燥嘅理论啦、 嗯。 所以就系医呢个病，除咗滋阴之余咧，我哋都要可能系睇下个病系气虚啊，或者血瘀啊。咁喺呢个情况之下，要加啲护血啊，或者补气嘅药啦。 系，明白啦。咁有冇啲乜嘢嘅食材啊，或者食疗咧，系可以教下我哋嘅晨光听众，自己都可以试下去预防或者系减轻呢啲症状咧？ 咁其实因为呢个病都比较复杂啦，如果真系发现呢个病咧，就及早治疗啦，最好系睇个医生啦。咁、但系有啲人就想预防啦。咁其实呢个病咧就大概40岁以上。就高发到60岁咧，其实高峰嚟嘅。咁如果你建议啲，同埋女性为主，所以咧，如果你系呢啲即系年龄层嘅人咧，就去留意啦。咁、其实咧，就我哋有个即系刘永年国家级名嘅中医，佢就有个方法嘅，就 系 用呢、這个蜂豆石盒，即系所谓嘅霍石盒， 嗯， 系啦，咁嚟冲水饮，大概4至6粒， 嗯， 咁同埋咧，记住，因为好多药房会叫你磨成粉。其实呢如果你治疗这个病的时候就不要或者预防这个病都不要、磨成粉来喝因为它本身有层胶的东西、你冲水喝的时候呢那层东西就会在个喉咙那里有些保护的效果、 哦、即其实最主要是那层胶反而 是啦所以就记住不要磨粉冲水喝咁咧，可以饮几次咯，饮到佢冇味为主咯。 好啊，咁今朝早多谢晒 Victor 嘅呢个专业意见，教咗我哋咧关于肝燥症嘅相关资讯。我哋下次再倾过咯。 好，拜拜。 拜拜。 仍多么的想敬重你吧，然而一本通书你没有放下，咸丰的标准已落伍吧，潮流。自创吧，为何要笑你风格练提琴？还按你伟大指引学俄文，抱歉我决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权无位强赠，凭我两脚都可以飞行。谁话稀罕你风尘？大师班好得很，不过他非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哭得这么紧。 谁只懂狠批我嘅莽撞，流行推翻经典，靠大脑碰撞，河水相汹涌，背后要浪，进化难道有我？从前要跳舞，闪山满鱼塘，谁个要创造新舞佛流堂？算我已带着新衣大逃亡，无人能拦止看我，而我却太喜欢我疯狂，旁人一左更高昂。班的班房，参过拘谨的黑房，愿我假装过执堂，甜要汤一粒姜糖。年轻怎么就是错？谁不解释就恨我？能否将星系换过外版的情人座 ？Masterclass 系嚟自姜涛。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好啦，睇下阿欧今日留意啲咩先。 因为姜涛我都食多咗香汉堡包， 系咩？ 系啊，多咗，成日记住佢嗰个急口令啊。 吓， 佢细个有念过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同啲麦记姐姐跟住念嗰个急口令，好似有礼物送定还是唔知送多两嚿麦。 啊！但系呢个急口令真系好嘢，佢可以传咁耐，但系我哋都仲记得。 系啊，细个入咗脑嗰啲嘢咧， 系咯， 如数家珍系咪先？即系等于我同你对于足球小将嘅人物啫嘛。即 係 起碼成五啊幾六啊個，全部都記得係咪先？ 咁啊， 轉個頭你問鐘哥，喂呢、這個高達係咩型號？佢直情寫本書出嚟都仲得啦， 隨時可以寫本書，好嘢 嘅，特別好記憶㗎。日本咧有一個小學生咧，兩年級嘅小學生咧，想記住一啲嘢，記住一啲咧食過嘅嘢嘅味道，乜嘢食物咧、 嗯？ 你以為哦糖啊、薯片啊，普通嘅小學生都唔係，佢啊中意食呢個昆蟲喎、 啊， 咁樣 嚇唔係嘛？ 係啊， 咁驚。 呢、这個日本嘅小學生咧，兩年級就熱愛昆蟲啦，咁啊親自嘗試， 熱愛吃昆蟲啫，似乎係。 佢都中意研究昆蟲嘅咁樣啊，咁啊過程之中咧，其實佢都食過超過100種昆蟲喎，咁啊記低佢啦。咁當然呢啲事件一定係上咗呢個日本嘅綜藝節目或者嗰啲叫做哇你信唔信嗰啲節目，日本咪好多呢啲綜藝話，究竟你信唔信呢個小學生真係會食昆蟲咧？跟住下邊咪有啲。artist 跟住喺度話：我梗唔信啦，細路仔通常食糖食雪糕嘅啫嘛。咁另一邊咧就話：我細個都有食過昆蟲噶。跟住，哇，係咪咁樣？ 唔係日本人好中意嗰啲， 跟住嗰個日本嘅話自己食過昆蟲嘅男 artist 就會講：係啊，細個嘅時候咧曾經乜乜乜乜乜乜乜乜咁樣。跟住話：哦，跟住有啲主持人就會問：哦，你食過昆蟲？昆蟲嘅味道係點㗎？跟住咧。嗰、那個日本嘅男演員咧，又會好反高潮。嗯，其實冇咩味啊，同薯片一樣啊。跟住薯片，跟住佢有啲薯片嘅爆發出嚟咁樣啊。昆蟲究竟係咪等於薯片咧？跟住問下專家嘅意見先咁樣。 係啊， 咁啊，其實聯合國都有講過話啊，其實有啲昆蟲都係有益嘅。不過當然即係戴翻個頭盔先，就唔係話所有昆蟲都可以擺落個肚嗰度食。 呢、這個真係要講喎、嗯。其實昆蟲咧，雖然而家就話糧食危機啦，咁啊都話到其實人類應該咧就將嗰個食物嘅戰場轉去咧就係昆蟲， 係啦， 一嚟環保，二嚟有營養，我哋又唔使食到個人即個個條車胎出曬嚟啦。 啱啊！ 咁但係咧，真係要揀嚟食，唔係隻隻都可以食，亦都唔係亂咁食，好多有毒㗎。係 啊，講得冇錯啊！咁所以咧，即係呢一位嘅小朋友咧，都喺電視台嘅節目入邊公開自己中意食啲咩昆蟲啊。大抵香港都冇嘅，你放心，嗰啲昆蟲就佢、 哦、 更加會烹調嗰啲昆蟲嚟食， 哇！ 包括係有啲要烚熟佢啦，有啲係落啲七味粉咁樣食啦，咁、啊、有好多唔同嘅花款。 昆蟲拉麵啊，昆蟲壽司， 咁唔知係咪咁啊？不過咧，佢都唔係單單你話搞笑啊，或者惡搞咁樣嘅喎。其實咧，呢位咧，二年級嘅小學生咧，佢話自己咧會繼續研究咧食用昆蟲嘅，長大之後咧、 嗯、 想開昆蟲餐。聽添啊，令到更加多人可以食到昆蟲咁樣。咁當然你朝頭早晨早流流，你喺度食緊呢個即食面嘅時候，餐肉蛋面嘅時候，突然間講昆蟲，你可能會覺得驚驚啦。不過其實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其實都好流行食昆蟲，譬如南美啊，或者內地，譬如嗰啲蠶蟲啊、蠶蛹啊嗰啲， 係啊係啊係啊， 其實都好近似。 或者咧佢炒啊咁樣嗰啲，都話係高蛋白質啊。 係啦、啊， 即係有近似嘅呢啲咁嘅情況咯。咁當然朝頭早又無謂，即係影響到大家咧食呢個叫做餐蛋面嘅亞慶啊，或者奶油多嘅亞慶啊，或者飲翻杯熱奶茶。 即係譬如我自己咁咧，我自己都知道其實食昆蟲有好多好處，環保啊咩但係撇除嗰啲純粹以個人嘅意願嚟講咧，我覺得。我明白是好的，咁但係始終由細到大個飲食習慣唔係咁啊，我好難會突然之間喂不如轉啦、咁樣嘅， 要啲時間嚟消化。 但如果你話頭先個日本個都二年級個學生咧、因為佢由細到大係咁，佢飲食習慣係咁啊嘛，咁由佢去開即係大個咗，佢開翻間餐廳，佢宣傳呢一樣嘢，跟住又推埋環保出嚟，咁咪合情合理咯。 正所謂靠山食山，唔知係咪人在嘢嗰啲咧，可能你喺叫做遇困嘅時候，咁都可能要。用呢啲昆蟲嚟頂 遇困嘅時候先算啦， 遇困先 算啦。住喺香港， 係啊， 有幾可會遇困啦？係咪？ 正所謂一個 app 就可以叫齊中西日泰韓嘅美食啦，又何必食昆蟲咧？ 今日係3月31日，星期三，農曆2月19，適宜祭祀嫁娶。 咁我全部做晒佢先， 有需要先啦。今日记动土入宅， 唔关我事，我都冇楼。 今日冇啫，听日会有。今日都系国际跨性别健身日， 我知道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卫生署强调，一直以专业同按科学实证判定事件是否符合疫苗接种异常事件呈报准则。发言人说，除了医院管理局转介的个案之外，卫生署公众殓房曾经处理3宗。曾經接種新冠疫苗的死因裁判法庭個案，其中一宗涉及80歲女士在家中死亡事件，但根據衛生署法醫進行初步解剖，死因是破裂性心肌梗塞。按醫生的專業判斷，死亡原因和疫苗接種沒有直接關係，不符合疫苗接種異常事件呈報準則。另外，兩宗死者，即是58歲男子和30歲女子，分別因為浸親和墮樓而身故，與疫苗接種沒有直接關係，都不符合疫苗接種異常事件呈報準則。3宗個案會交由香港大學所進行的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安全監測計劃作分析。德国暂停对60岁以下人士采用英国阿斯利康药厂新冠病毒疫苗的程序，因为存在罕见的血液凝固风险。药监当局说，在当地近270万名接种了阿斯利康疫苗的人当中，有31宗出现罕见血液凝固的个案。药厂方面强调，国际药监组织已经发现注射阿斯利康疫苗好处远大于风险，又说会继续与德国当局合作应对德方遇到的问题。药厂说会继续分析数据，以了解那些非常罕见的血液凝固个案是否相比在数以百万计人口当中出现自然出现的个案更加普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跨国公司考虑和支持缅甸军政府的企业断绝来往。布林肯指缅甸军政府镇压示威者的暴力行为应该受到谴责，又指年仅5岁的儿童都被杀害，暴力模式令人越来越不安，甚至达到恐怖程度。布林肯说，跨国公司应该重新检视和考虑目前的投资，拒绝再向缅甸军政府提供可持续、违反人民意愿的所需财政支持。

都好耗电嘅，不如熄咗个抽湿，开部冷气啦。 系啊，定还是双管齐下，又抽湿又开冷气 咁 样。 咁会唔会干得滞啊？ 唔系嘅，系个荷包干得滞。攞咗电费得，哇，唔系啊，俾心机做嘢。 不过我都自己都尽量少啊，即系以前细个就梗系哇一热嘅开冷气啦。咁但系而家一来觉得唔环保啦，二来咧又觉得其实对身体又唔系咁好啊。你成日都话春困啊嘛，咁你如果开冷气，其实对个人嗰个循环啊、血液循环等等都唔系咁好嘛。中医都叫你唔好成日喺啲冷气地方坐啊嘛。跟住晏昼咧，我多数都系开风扇嘅。咁、我同小朱喺屋企就唔喐噶啦，就即系入定咁样，即系一喐咧就觉得会出汗啦、就俾个风扇凉。但系咧，即系去到夜晚瞓觉咧，你瞓唔到就瞓唔到，即系热得滞瞓唔到就瞓唔到，都系半夜起身就会爬起身就去开冷气啦。系啊， 咁惨。 系啊， 即系时间制啦，不如。其实今次有咩科技都好先进、 因为我想挑战自己嘛，就想试下睇下今晚唔开得唔得先。因为其实一开你成晚就喺个冷气空间里边 啊 嘛。 系 啊，所以我成日想同二台讲咧，有冇可能晏昼同夜晚嘅节目我都可以做多个啊？咁可以喺呢度嚟。 你可以喺度翻嚟噶，你去巡视节目咁样。 嗰、那个 睇一睇先。 系啊， 迟啲嗰个观塘嗰巴士站咪有个冷气巴士站嘅、 哦，系啊， 好多人可能。 可能 诶，摆凳车 必定啊！到时咧到你上车嘅时候，我等紧人啊！后你上先，你上先咁。 唔系你话俾你听，其实商场都有冷气啊，你入去行啦。 我有朋友咧做图书管理员噶嘛，喺政府嘅图书馆嗰度做。我话咩时间最多人呢？同埋依家今时今日仲多唔多人去图书馆啊？佢话好多噶，夏天嘅时候，所有咧公公婆婆咧去开乘凉嗰啲咧，因为公园都唔够凉啦，要入嚟咧，即系呢个公共嘅图书馆嗰度咧睇下报纸啊，坐喺度定定条条咁样啊，凉下冷气。咁我话其实都几好、你哋都好大嘅一个使命嚟嘅，咁样 系简单生活啊嘛。 系 啊，仲话崔杰同都讲咗，你而家晏昼都似嗰啲生活啦。 系啊，咪坐喺度咯，入定咗咁样咯。 你同公公婆婆冇分别，揸份报纸， 即系冇分 埋你啊， 即系冇分 埋你啊。 我睇电子版， 有咩分别？ 冇乜分别。喂，嗱，咁我知道阿钟哥同埋阿 O 咧，其实都算，我觉得啦，以我观察啦，算系。是几好运的人嚟嘅，即系都有啲运仔嘅，我觉得。即系相比起我啦，我自己就即系多数都黑嘅，系啦。 崔杰同呢啲嘢啊，你睇我好，我睇你好啫。 真系咩？ 衰嘅时候你见唔到啫嘛。 我咪讲咗今朝发生咩事咯。 唔系啊，但我就 何必仲要喺我嘅伤口上 撒 盐啊？你估我唔想坐足喺度？ 你都系抽唔到奖啫。 系啊， 我哋要攞钱出嚟俾个奖人啊。 系啊，仲要烦啊，仲要谂下今日嘅行程系点啊？随时 咁惨咩乜？ 系啊。 哦，唔系咁啊，因为你讲俾我听之前，你再话俾我听，你又有啲好事发生啊嘛，我咪觉得拉匀咗咯。 其实阿欧你唔使专登去搞喎。 点解 啊？ 你可以 买咗佢， 咪转成公共交通工具咪得咯。 咁我夜晚黑点搞？ 夜晚先翻嚟整咯。 但夜晚黑可能收咗啦，嗰啲维修嘅铺头。 听日先整咯。 系， 听日再用公共交通工具翻嚟。然之后先再整咯， 唔可以摆 唔得噶，系啊，呢度唔可以摆过嘢噶。 唔系咁，你咪驶出出边路口咯，停喺标位。 我条命可以摆过嘢，但系有啲嘢唔可以摘过嘢啊！真系啊！ 既然大家都认即系运气唔好啦，不如讲翻啲运气好嘢俾你听。你有冇试过食嘢？嗱，即食咩就有啲人话食着豆啊，即系俗语话。咁你有冇试过真系食嘢食物啊？吓，食食下食到其他嘢咧？ 哦，咁你睇下咩餐厅嘅啫。 你食到啲咩？ 咪嗰啲咩昆虫类啊，最经典，即系最多常有噶啦。 都系蛋白质啫， 系都系蛋白质啦。咁又或者系当你叫碟炒粉嘅时候，通常好奇怪，会加两条面俾你嘅。 系，因为黑黑地色嘅。 啊，因为嗰两条面好明显咧，就之前佢炒落嘅时候咧剩翻。 我以为你话有啲其他条状嘅物体。 或者食炒面就多两条粉咯，因为又系之前剩落嗰啲咁样。 咁呢个 OK 啊，我觉得。 我冇噶， 你冇 嘅，我一见到有唔中意嘅嘢，我就即刻换走佢噶啦。我对食物嘅要求好高， 忍受唔到。 唔系啊，头发咧，我一见到碗面有头发咧，我又会反胃噶啦。依家好衰啊，唔知做乜鬼嘢，跟住所以就有呢个反射条件咧，我食唔到落去。 系嘅， 系啊。 如果你食嘅东西里边有一啲系嚟自大自然界嘅话咧，以前咧我都顶唔到，而家咧我撇开佢就算，即系譬如有一粒细细啲嘅虫， 拔开佢算啦。 虫啫咁。 但系如果同人体器官有关嘅嘢咧，你顶唔到噶。 我唔得啊！我头先阿 Kitty 一讲头发咧， 毛发， 你已经撞到啦。 佢有反，你见我只眼湿湿，你我头先都反 有反 胃啊， 指甲啊，头发啊，即系呢啲咁样咧，牙一毛啊，咁你就。 不过如果你话二拣一咧，我都会拣系自然界嘅嘢都好啲，好似吓系啦，冇咁人工。咁不过咧，今朝早讲嘅咧，呢一个就系嚟自英国北爱尔兰嘅一个男子，咁佢咧就系食咩咧？就系食饼干嘅，食饼干可以发生啲咩咧？吓， 喺个饼干，应该喺块饼干里边。 因为佢已经包好咗噶啦嘛，即系佢呢一包嘅饼干系喺超级市场嗰度买翻嚟嘅，即系平时都系食开呢个牌子噶啦。咁啊食食下咧，突然之间咬到硬物， 一粒石。 嗱，初初系啊，梗系暴躁先啦，因为你整亲个牙齿啊嘛，跟住咧攞翻出嚟啦，崩咗只牙，但系咧。闪闪地， 钻石啊， 系、啊，竟然俾佢食到一粒小钻石，仲要系完整嘅、啊。嗱，呢一个男子咧系好开心，佢话咧本身嗰日咧就真系即系喺屋企叹住冷气咁样食住曲奇饼，即系食住呢个饼干嘅纪念曲奇嚟嘅。突然之间咧食到硬物，攞翻出嚟咧，即系信都唔信啊，冇人信啊，竟然系一粒真嘅钻石啊！ 佢点知系真咧？佢只系咬到啫， 除非佢本身系一个钻石嘅鉴赏师。 可能佢觉得哇好闪啊，同埋咧啲人试钻石咧，咪摆落啲牙嗰度咬嘅，咬唔碎，真噶喎， 咬金啊，先至摆落牙咬。 钻石都系噶嘛， 钻石几可攞去咬啫， 惊吞咗， 吞咗嘛， 知啊。 嗱，咁后来咧，佢都真系联络翻呢个饼干嘅厂商嘅。咁最好笑咧，系呢一段新闻冇话俾佢听，佢会唔会还翻呢粒钻石俾佢哋啦？亦都唔知从何得来啦。佢净系联络呢间饼干嘅厂商咧，系希望可以赔翻一个整牙嘅费用俾佢嘅啫。咁、 哦、 不过咧，即系经过大家推敲之后，会唔会呢粒咁细嘅钻石，即系圆粒嘅钻石，可能系即系包装工人啊，或者边一个甩咗，即系跌咗落去啦，系啦，应该就唔系从天而降嘅，应该系嗰啲工人。咁所以其实佢需唔需要俾翻佢咧？你觉得？ 嗱，首先咧，你冇证据证明嗰只戒嗰粒钻 石 系 你 嘅咧，是嗰度咧，但系。如果你一粒是真的你在正經鋪頭都可以咁講，如果你在正經鋪頭度買翻嚟，每一粒鑽石應該有個 number 有成色噶嘛，咁你就會可以如果真的某一個裝配工人跌咗，佢攞翻嗰隻戒指去翻佢自己嗰間鋪頭，跟翻個 number 係對得翻嘅。即係如果咁，即係除非佢唔出聲， 係 即係而家佢嗰個 佢出咗聲喎， 出咗聲嘅話咧，就應該係可以對得翻呢粒鑽石係咪嗰一個人嘅。咁啊當然啦，如果你話跌嗰個人佢都冇出聲嘅話咧，咁咪當冇嘢咯。 咁係應該要整牙嘅錢，定還是要粒 鑽石 嘅錢咧？我就会揀要钻石嘅钱啦、因为整牙嘅钱呢你。 哎喂呢、這个未必一定㗎喎、 可能佢可以即係牵涉好多嘢嗰啲咩心理创伤啊心理阴影啊。 因 为钻 石亦都有贵有病啊。 你哋都 讲亦都一样。 但呢我见好多呢啲报章呢最后都唔够啲大财团打㗎打官司。你咪拍住啊你开嗰盒饼干嘅时候你摆落口嗰有冇拍住啊。 又系又系。 其实就有 可能嗰粒钻石系你老婆嘅咁样，开饼干嘅时候佢自己跌咗落去。 好多对证，同埋咧呢个世界突然间会发生一啲咧好古怪嘅事情嘅。你以为真系包装工人咩？冇包装工人认，跟住件事就已经可以。我平时咧啲包装工人全部要除晒啲首饰先可以入去我哋工厂噶，我哋有指引噶，我哋工厂咁样。咁其实你依家。此例一出，其實你已經根本告唔到嗰個餅乾工廠。 都告到嘅，睇嗰啲電影咧都有拍過嘅。通常譬如1983年嘅時候開始整崩隻牙啦，2003年嘅時候咧個close file 噶啦，即係廿年到啦。 即係都唔需要再真嘅牙啦，嗰陣時都換曬棚假牙啦。不過我覺得其實呢一個咧，即係上咗新聞之後，我第一個感覺係好似幫佢買咗廣告咁。 幫邊個啊？ 幫餅乾咯。 我哋識嘅嗰個牌子。 唔識嘅，外國牌子嚟嘅。咁但系你会话，哇！佢食食下食到呢个钻石，咁啊买包嚟试下啦，咁样啊嘛，即系好似一个抽奖咁咯，你当佢系咯。我从来都冇见过呢个饼干噶，但系而家我认得啦。即系如果下次我见到嘅时候，喂，之前有人食过有钻石。 你有冇食嘢试过咬崩牙先？崔杰彤， 我又真系 touch wood 冇，但我见过朋友有。 我有试过啊，好痛苦噶。 系咩？ 我试过喺澳洲咧买嗰啲鸵鸟肉干食啊，一咬咧，我以为软啲啦，一咬入去咧，有一个牙崩咗少少，好心痛啊！跟住成日要用条脷喺度 刮佢。 系啊。 但系无补于事，跟住你补又唔系，因为佢好一个一片啊咁样。 咁最后冇整到， 冇喎，冇整到。 算啦，天意嚟嘅呢啲 系咪啊？ 整定嘅， 又整定，所有嘢都系整定， 整定，棚牙都系整定嘅。 认命啦、啊、你。 是前任，其实是少个人，整个人亦情深。多个人，少个人，如练习无数段的好憾。越想爱，总发觉寂寞的人叫有心人。找个人多费神，为何浪漫交寂寞无憾？其实是分秒神，找与寻又在等。当我能一个人，如独自望我地出了神，在纷扰的世界，玩活的人有较好分。一个人独来又独往，亦是缘分。其实是一个人的旅行，别挂心。死也曾一个人，明白是来去未需过问。欲生真爱远近，只在的人看透灰暗。 野路嘅喜欢上一个人，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我最近遇到一个好大嘅问题， 嗯， 又想问下崔神厨房，又要问下钟哥，有咩良方可以解决得到？ 厨房嘅嘢唔关我事嘅，你问下崔杰同咪得咯。 好啊， 但系听下听下，你可能觉得你都会帮到手。 点解咧？ 因为点解同食有关嘅？咁但系同人又有关嘅。 我系食客嚟嘅啫， 食客都有食客嘅心理啊嘛。 崔杰同先系厨师， 系咪先？嗱，因为咧最近咧，我就发觉啊，我屋企咧。 其實我太太好中意食呢個鹽西嘅， 嗯， 係啦，食完西 關你咩事啫？ 我唔食嘅， 冇人逼你食噶， 冇人逼我食啊嘛。好啦，最近咧都唔係最近啦，近啲幾個月開始出現一個問題，就係咩咧？佢開始咧無視我唔中意芫茜呢一個問題，係啦，然後咧會出去開始搜羅好多唔同芫茜嘅鋪頭。 咪先，你呢啲係婚姻輔導嚟嘅，都唔關我哋事。 係啊，我煮飯嘅咋， 我哋食客嘅。 我又想問崔神廚房有冇辦法煮芫茜煮到冇味咧？ 煮完西煮到冇味啊！ 咁你不如唔好落完西，你煮到佢冇味。 因為我好想解決一個辦法就係、是。佢又滿足到佢、 嗯， 我又滿足到我， 冇咗味滿足唔到佢噶咯，即系啊，得翻个样，因为佢哋中意食芫茜嘅。 你哋两位食唔食嘅先？ 我食啊。 我以前系唔食嘅，所以其实我几明白你嘅感受，但系而家咧我系食嘅，系、因为我身边多咗好多朋友食嘅时候咧。 阿 O 食唔食 啊？阿 O 食唔食啊？ 我食噶，依家又系突然间喜歡， 又系突然间食系咪？ 其实我听好多人都系咁样。 嗱、我又未知好喜欢， 啊、 但系我已经接受咗啦， 唔抗拒咯，变咗。但我仲未去到嗰个境界，就系我又唔得，即系又好讨厌，跟住去到啊麻麻地唔得，跟住去到啊都 OK 接受。我仲未去到，我再去到嗰、那个。停留在最初好讨厌佢嗰个阶段，进、化唔到、 啊。咁其实你可以试下唔同嘅整法，真系有唔同嘅味道。 整雪糕咯，即系打到变浆。 有啊，而家有出啦，系而家有出啦，真系、 啊。 我有见过坊间咧，实在太多嗰啲芫茜控做嗰啲叫做撰文又好咩都好啦。蛋糕有啦，雪糕啦，中國講得鹹雪糕啦，跟住一系列嘅甜品啦，跟住有啲極多嘅芫茜火鍋又有啦，總之係已經做到乜嘢餸呢？原來都可以淨係加芫茜，甚至乎有啲鋪頭咧，佢哋好犀利，佢哋係做芫茜餐嘅，即係淨係嗰一味餸。 佢做芫茜餐做咩？做咩餐啊？ 做中餐咯，係做完咗西餐做中餐啊嘛。 即係我見到嘅時候咧，哇！咁太太梗係好開心啦，約埋成班中意食芫茜嘅朋友，喂，不如我哋去嗰度食啦咁樣。咁我就覺得開始咧有被冷落嘅感覺，因為由當初咧，譬如結婚啦咁樣，佢係知道我唔食芫茜嘅，屋企咧樣嘢都走咗佢嘅，係啦。咁但係而家發覺咧。這個問題開始出， 佢唔忍啦，即係 佢已經唔忍啦， 唔忍嚟， 佢已經無視咗我， 佢忍唔住啊！ 所以我就 你應該調翻個角度睇，佢已經就咗你好耐，你可唔可以就翻佢啊？ 個仔都咁大啦， 係咯， 就咗你咁多年， 係咯， 都還要走咁多年咯，唔爭就埋嗰一世佢啦， 唔得，呢啲係有時你就下我，有時我就下你， 所以咪就話人就廚房嘅問題問 咁點解？點解你唔去嘗試一下？ 我有啊， 即係生拍一抽嘅芫茜， 我有啊， 得唔得？有冇嘔啊？冇即系冇事啦，嗱冇即系冇事噶咯。 我觉得你可以试下捞埋其他嘢食，因为咧我初初都系唔食芫茜嘅，我自己直头有阴影添。 你以前唔食芫茜嘅时候，你食唔食糖蚵？ 细个都唔食，细个都唔食。 事 咧， 即 系 都有阵味， 系啊，都话佢哋嗰啲味。 但系我觉得糖蚵阵味，我就早啲都接受咗啦，已经即系大个少少嘅时候。但系芫茜，我话我有阴影咧，就系细个，因为我唔记得我系发烧啊，定系出水痘，定系咩啦。总之我成个人咧就俾我妈咧就浸咗落去一啲芫茜水嗰度嘅。咁我就之后就好怕嗰一阵味啦，因为。我唔知啊，总之热水再加埋好多芫茜，即系攻上嚟嗰阵味咧，其实系几震撼嘅。 咁但系你嗰次又冇因为浸咗落去之后好翻先？ 我真系唔知啦，我细个我哋 而家真系好翻啊，第二个剧本嚟噶咯。 唔系，但系呢啲系嗰啲古方嚟噶嘛， 即系有叶我系听过啫。 啊，芫茜系都有噶，我 有叶我都听过， 唔记得系水痘定系咩？ 孤陋寡闻 系啦。咁所以总之嗰阵时细个我就好怕芫茜呢一阵。 你系咪嗰啲撞邪嗰啲啊？即系攞啲芫茜撒啲水咧，甩落你个头度，走啊走啊！ 佢又好似冇夹我手指。咁但系后来咧，即系呢近呢几年啦，因为之后我都冇乜遇到一啲好中意食芫茜嘅朋友，但系呢几年咧就遇到一啲好中意食，佢直头系打边炉咧，嗰个朋友系即系几两个啦， 斋芫茜咁样 当菜咁样嘅，即系一斤芫茜咁样买嚟食噶。咁我就发现啊，原来芫茜咧都有好多种唔同嘅食法咧，系令到我开始慢慢接受嘅。有一种咧就系佢将佢切到碎晒，跟住又将啲葱切，本身我食葱嘅，就切到碎晒，跟住加啲柠檬汁，跟住加少少味淋，就变咗好似一个少少酱咁嘅物体啦。 系啊系啊，我有朋友都系咁样打边炉嘅。 系啦，咁啊呢个系酱啦。 呢个用嚟打边炉嘅。 系啊。 其实呢个酱好慢用啊，因为上次咧食生蚝咧，佢摆咗少少落去咧，哇，我觉得好 fresh 啊个感觉。 即系两葱同埋芫茜切到变溶咁样，再加啲 少少柠檬汁、青柠汁，系啦， 柠檬汁再加少少酱汁落去咧， 系啦， 你唔好加太多，即系基本上佢系想净系想食个兜。 叫做爛茸茸的醬啊。 我上次咧仲膽粗粗咧將佢咧撈咗落個飯嗰度，即係我煲電飯煲啦，煲咗煲飯啦。 我似乎你越嚟越愛咯，已經。 唔係因為我想試下係咪真係好食啊嘛，咁我就將佢咧呢個茸啦，就加咗少少味淋啦，少少豉油啦，就倒咗落個飯度撈。咁啊，後來咧，我仲加咗少少辣菜脯落去添。咁辣菜脯本身係我自己好中意嘅一個食物啦。咁原來咧，你加埋其他你中意食嘅嘢，再擺埋一齊咧，又好似 OK 喎。 咪先，你諗下，當啱啱阿小白坐低嘅時候，點解佢要揾我哋傾啊？就想我哋幫佢啊嘛。而家講下講，我哋冇幫過佢喎。 唔 係，即係轉頭可能阿崔傑彤咧，就可能同你老婆講：，誒唔好理佢咁多啦，我哋 呢個好食啊，呢個好食啊。 跟住同我講就話：你就下佢啦。即係其實好似冇人幫你咁喎。而家 唔係我聽到阿 Kitty 講嗰個咧，我有其實第一我有嘗試過去食嘅，因為就算有陣時同啲日本人出去食飯咧，咁我喺佢哋面前就唔敢話呢樣唔食嗰樣唔食噶嘛。即係特別即係佢哋有啲 禮貌 啦， 咁就要食啦。 咁就食啦，咁就係食落去嘅時候，我都有嚼，但係發覺喂，陣味開始頂唔順嘅時候，我就用咗個辦法，就係生吞，嗰件嘢喺個嘴入面夾硬吞咗佢，咁啊盡量唔好去嘗試佢嗰個味，即係已經有啲驚咁嘅感覺。但如果你話譬如崔傑彤有呢啲嘅方法，我覺得其實都可以試下，因為我覺得都幾麻煩， 檸檬汁啊嗰啲咧，其實係。我自己覺得啦，係即係中和咗少少佢芫茜本身嗰陣味。 我就反對嘅，即係咁你即係你唔好落芫茜咯，又係翻翻去，你整到啲芫茜冇咗芫茜味， 但係又少少開始， 即係等於咧食海鮮類咧，啲人話剔咗啲腥味，剔咗啲腥味， 落姜咁樣， 我就好反對。 你就係要佢嘅腥味。 如果唔係你食嚟做咩咧？你就係想佢有少，即係不能太腥，即係爛咗咁就唔得啦。你梗係想佢有少少腥味，先至食魚腥啊嘛。 啱啊！我可以約你食海鮮喎，曾哥。 可以㗎，可以㗎。 解決咗你芫茜嘅問題先啦。 我食海鮮都係落芫茜喎， 整芫茜喎，曾哥唔該。 喂，但係你循序漸 進 啦，我覺得係啊。 少 慢慢試下咯，係啊。 你可以諗下你個醬汁，我覺得唔錯，即係有啲葱啊，少少嘅芫茜，跟住再加啲檸檬咁樣。 下次你同老婆一齊再撐台腳食芫茜嘅時候，打俾我哋啦，我哋會輔導你嘅。 我影相俾你睇，佢幾咁誇張啊！ 慢慢就慣啦。 但係冇伸出援手，之後有人關上大門。遇襲的女事主當處受傷，需要留院，情況穩定。警方說疑犯施襲時曾經發表反亞裔言論。紐約州州長葛姆說暴力在全國越趨普遍，必須停止。紐約市市長白思豪呼籲目擊襲擊的人應該大聲叫喊，以引起其他人注意。美国政府宣布一系列措施应对日益增加的反亚裔暴力行为。新措施包括扩大政府针对反亚裔暴力行为的倡导工作范围。政府将协调跨联邦机构打击反亚裔偏见和暴力，特别是基于性别的反亚裔暴力，亦会创建多元化行政部门。获委任人士当中有一成半是亚裔美国人及太平洋岛民。拨款$4,950,000支援受家庭暴力或性侵犯的太平洋岛民社区幸存者，成立专责小组应对在医疗领域针对亚裔人的仇视心理等。司法部亦计划采取新措施嚟執行仇恨犯罪的法律，并公布有关种族犯罪的数据。总统拜登说，面对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不断增加，美国不能够保持沉默，强调这些攻击是错误，必须停止。日经平均指数报29,226点，跌20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4.31美元，卖出1685.0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6，日元110.36，瑞士法郎0.942，加元1.263，人民币6.572，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兑美元0.761，新西兰元兑美元0.699。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内陆。 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咧，都影响到路面挤塞噶。咁喺新界啦。荃湾的德士古道回旋处去青衣方向，由于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亦都影响到荃湾路来回方向，有条支路落返德士古道回旋处都需是都是挤塞的，揸车朋友留意啦。重复多次位置啦，荃湾的德士古道回旋处去青衣方向，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而家荃湾路来回方向落返去德士古道回旋处就挤塞。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的交通意外清理了大约是五分钟，但是车龙还是很长的，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对出，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屯门医院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现在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开始繁忙，车龙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进景园。好啦，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胡子蓝乐团的全新作品 Universe 也是今年在日本方面三月头已经上映了的电影《大雄的宇宙小战争2021》的主题作品。胡子蓝乐团就说到，为了电影写了这一首的歌曲是最紧贴哆啦 A 梦大冒险主题的，由歌词讲到环绕地球冲出宇宙甚至乎登陆惑星，用音乐已经带大家去了宇宙一次冒险了。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胡子蓝乐团Universe。 満天の星の中、僕の惑星。さまよってないで、こっちへおいで。涙のミステイク、積み重ね乗り継ぐUniverse。ただ一つだけ。 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有胡子蓝乐团Univers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沉溺之线，沉溺最真，神光在间。 神光财经第一线。 点十一分啊，睇下个市先。今日嘅嘉宾咧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胜兴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啊，哇，睇到琴日港股几好啊，升239点啦。咁不过咧，成交都唔系咧，一啲大成交、啊，会唔会依家都系咁啊？跌市咧反而成交大啊，升市咧反而成交少啊？后市又点去分析咧？交俾 Kenny 讲下啦。 系啊，睇翻咧，其实近排个市都我哋都讲咗几个礼拜都系咁啦，都系咧就系、是、呢、这个跌市嗰阵时咧就系、是、成交大，升市嗰阵时成交少，因为一啲投资者方面咧都系趁反弹嗰时咧都系减持为主啦，就唔系买货咯。咁所以变咗你见个市嘅上升动力方面咧都系比较弱嘅。咁我谂投资者态度方面咧仍然系比较谨慎啲啦。咁尤其是咧個債息又上到去1.7几啊嘛，咁大家都會有啲擔心，就係話嗰個係債息方面咧就再升嘅，咁就引致到嗰個係即係資產嗰個價格個重估啦。我哋之前都解釋過啦，咁亦都係咧，可能你資金方面咧就有機會翻喺債券市場裏面啦。咁所以變咗就會令到個股市方面咧都係氣氛比較暫時弱啲啦，都係。 咁股市就咁樣走向啦。但係琴日咧夜晚黑啊，傍晚嘅時候都有啲好消息公布喎、 啊。哇！呢、這個厲害啊！要問一問啊，聽你啊，小米而家有米啦，即係開始 變大米啦。 變大米，佢做咩咧？佢走去整車喎、 啊， 有冇得諗咧？ 係啊！我諗呢個就係、是。我諗呢個就係比較重要啲啦，因為咧就係嗰個即係你知啦，之前咧佢話有個好大嘅 big news 啊嘛，咁樣就係、是如果係真係純粹得呢個係嗰、那個手機嘅發布嘅話咧，就真係唔諗唔到係咩 big news 啦。咁就做車先至係即係比較突破啲咯。咁同埋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似乎一啲科技嘅巨頭嘅發展方向嚟嘅，睇翻好似蘋果都係啦。或者係呢、這個係富士康亦都會同呢個係吉利嗰啲合作啦。咁我哋之前都講過，其實電動車上面嘅話咧，真係同傳統車好唔同咯。咁傳統車嘅話咧，就其實真係好講嗰個機械嘅功能嘅嘢。咁所以變咗咧，做開傳統車嗰啲品牌就係做開傳統車嘅。咁你見到而家嗰啲電動車成功嘅品牌咧，其實佢都唔係真係做開傳統車嘅，好似 Tesla 啊或者比亞迪啊呢啲咧。反而咧做開傳統車品牌嗰啲車企方面咧，喺電動車嘅領域又唔係話特別太過標青喎。咁始終我諗係兩種唔同嘅技術嘢啦，即係電動車就等於好接近呢啲手機一啲類似手機電子消費產品嘅。咁同埋都係好着重翻就係嗰個係半導體裏面嘅半導體嘅技術啦，同埋嗰個係軟件嘅技術啦。而係多過咧個機械，因為佢冇，其實一個電動車裏面冇 engine 冇機械噶嘛，咁、所以變咗完全嗰個概念係唔同咯。 咁係有冇機會令到股價再向上升啊？即係琴日咁爆炸性嘅消息一出，會唔會令小米嘅股價都可以再上高幾格啊？ 應該我覺得就初即係之前咧喺21-22蚊邊位就應該初步係見咗底噶啦，咁就係欠缺一啲催化劑嘅咁。如果單係手機嘅話咧，就應該唔夠力嘅。咁加埋電動車嘅話咧，我覺得應該都有機會試翻上26蚊啲位嘅。咁但係你話30蚊嗰啲位嘅話咧，就即係好多投資者都係睇30蚊樓上嗰啲位，因為好多都係30蚊樓上買嘅。咁呢個就可能要啲睇下啦，睇下個市況配唔配合啦。但係我覺得就應該小米就叫做股價，除非個市再有咩突發性嘅壞消息啦。如果唔係咧，應該我覺得最壞時間就叫過去嘅，因為除咗話電動車之外咧，你睇翻佢。業績公布的時間的話呢，你都見到他們的手機那個出貨量的增長呢其實是 OK 的、第一就全球排第三、第二呢他們國內方面智能手機的增長 50% 是跑贏同業的、還有都是、最重要就是說帶動得到他們那個生態圈那些用戶、你見到他們那個生態圈用戶方面呢都是顯著上升，咁呢一 part 先最重要，因為呢一 part 係互聯網嗰個服務嘅收入嘅比例就有機會提升啊嘛。 嗱，講到業務增長咧，我想問下 Kenny 咧，有關尋日出咗業績嘅香港電視啊，咁啊見到咧成績都好啊，有錢賺啊，咁啊亦都喺尋日嗰個股市上面咧，見到佢嘅股價都有炒上到少少嘅，都上咗全日升咗4.4%嘅。咁啊睇下王維基係講乜嘢啦，咁佢咧就有講到話，而家咧佢覺得就喺呢個香港網購咧。就冇乜认真全程投入嘅对手，咁但系咧，我都记得之前咧，佢曾经都讲过，即系 一旦佢覺得啦，即係呢一個網購嘅習慣形成咗咧，即係即使可能疫情減退啊，或者再之後大家回復翻以前嘅生活咧，其實呢個習慣咧都未必會即係改咗，即係因為習慣已經形成啦，大家 送到去門口 係啦。咁我想睇下 Kenny， 你又睇下覺得呢一個業務啊，網購業務嘅前景啊，係咪 keep 住都會有得發展啊？仲有好多唔同嘅發展空間咧？ 我相信都是啱嘅，即係而家我諗大家生活即係必須係嗰個習慣，其實大家都會了解得到啦。咁好多時你基本上已經係透過網上邊係譬如網購處理，唔單止係買嘢啦，譬如好似係呢個餐飲啊，或者係呢個其他嘅即係 飛啊， 金融嘅服務啊，各樣都已經係網上邊係改變唔到嘅，呢個係啱嘅。但係不過香港嘅網購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嗰個物流成本太貴啦，咁即係同點解內地方面咧可以咁盛行咧？因為內地方面咧嗰個係物流成本方面咧係低好多，咁所以變咗咧佢可以係同埋市場規模好大，咁所以變咗咧佢就可以有利可圖之餘咧，就除咗網購之外咧，就有衍生出嚟好多嘅譬如大數據啊或者其他增值嘅嘢。但香港市場太細，咁而每一單咧嗰個物流成本方面咧係好高，咁基本上咧，所以你見到佢點解一定要係超過係800蚊先至係免運費咧？就因為佢計翻嗰個物流成本啊嘛。咁而香港亦都係每一個佢其實香港電視咧都有一個問題嘅，就係咧佢每一張 ticket 個 size 咧去到500多蚊就有個瓶頸啦。同埋都好跟個疫情嘅，即係疫情惡化嗰時，疫情差啲嘅。可能佢哋嗰個訂單就會多啲，因為啲人就唔出街買多啲清潔用品。但疫情一舒緩咧，佢就跌翻落去500蚊留下嘅。咁所以變咗呢個問題咧，就要係第一就要改變個 product mix 啦，即係可能增加多啲咧，就係高價啲嘅產品落去啦。第二咧就係可能要將個規模效益要夠大咧，就將個物流成本去降低啦。 但系而家名都改埋，会唔会做啲科技探索啊？ 吓，唔系佢条路系啱嘅，即系好头先我哋咁解释咗。如果永远都净系买啲生活必需品、超市用品嘅话咧，你系好难系做到个规模，同埋真系好难做到个好大嘅利润出嚟咯。咁所以一定要结合一啲高端嘅元素落去嘅。咁呢个系嗰条路系走得啱嘅。不过就那个客观环境就话咧，点样去突破香港嗰、那个？ 细 嘅市 场 咯， 系咁啊！ 但系如果佢改名得唔得，就唔应该问 Candy， 应该问啲堪舆学家问一问，算一算。 嗱，佢英文名啊冇改到嘅， 都系叫名啊嘛。 系啦，中文名改翻，都系食翻嗰四个英文。 不 过 啲公司改名系咪好似用人改名一样，得两次机会嘅啫，即系唔会有第三次改翻转头。 要上报啊！依家暂时改名都系申请阶段嘅啫，批唔批啊？再另作后话啦。 上市公司改名就应该冇限制嘅， 系咁Kenny 嗱嚟紧啊复活节啦，有冇啲股份可以复活下？即系有啲呢、這个最紧要啊！ 好多都等紧复活啦， 系啦，或者喂拆咩蛋啊？拆复活蛋啊！本身已经有好多炸弹喺身边咯，系啊，Kenny 不过咧，虽然个指数头先讲就麻麻地啦，同埋新经济股都系暂时一般，但系咧。个市其实啲传统股份都系 O K 嘅，即系都有得炒下。咁加埋头先你讲到复活节啦，咁又紧又可能啊，进一步放宽咗个社交距离啦。咁所以变咗可能咧，就对嗰啲系即系零售啊、商场啊、呢啲股份方面咧，可能会有个帮助。其实你睇翻其实嗰啲，譬如好似名牌股咧，渣打啊、新秀丽啊、卓越啊、渣打嗰扎咧，周大福嗰啲咧，其实股价走势 O K 嘅，一路都系升紧嘅。咁所以。变咗呢啲股份方面咧，应该喺假期嗰个概念上边咧有啲睇头咯。 系咁啊，大家可以部署下啦，喺复活节行下街，仲可以即系复活节之前睇下啲复活蛋边只拆得过咧咁样。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唔该 Kenny， 唔该晒 Kenny， 拜拜。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頭先 Kenny 咧都有講啊，話推動下本地消費先，咁啊噏咗一抽牌子或者一啲上市公司出嚟啦。大家選擇股票嘅時候咧，咁啊自己多做功課啦。咁啊去玩都要做功課，係咪先？咁啊旅發局咧又宣布推出呢個想你住。 知咩系叫想你住咧 ？Staycation 啊！ 但系呢个名好似出讲过几次，想你乜想你 想你乜啊？系啊系啊，想你系即系打想你系嗰个 想 啊！ 有冇啲新意思啊？ 系 啊，佢同一系列啊嘛， 俾你玩咁得唔得啊？ 俾你玩，俾你玩，正喎！ 想你玩， 想 你买， 系 啊 系啊。 咁啊，小白唔知有冇都温习下呢个想你住究竟系做乜咧？啊，原来咧就系市民喺本地嘅零售同埋餐饮嘅实体店消费满800蚊咧，储起张单咁啊嘅正本咧，就可以换取咧500蚊嘅本地酒店住宿优惠券啦。咁啊，超过咧140间嘅酒店咧就会参加嘅。当中咧系啊， 500蚊可以食一餐， 唔系啊，住一晚啊， 住一晚， 俾你住一晚， 够唔够住啊？ 唔够， 即系要都要补啊， 补助噶咋， 补助噶咋，贴下你噶咋，奖赏啫嘛， 系啊，奖赏啫嘛，冇话送俾你噶， 唔系包，唔系包， 佢又俾啲，然后你自己又添啲咁样。 啱啦啱啦，如果唔系咧，就叫包你住啦，送你住啦， 赏你 住，点解赏 啲 啊？所以佢唔会用俾你住咯，俾你食咯， 点解唔好啲？唔好问我哋啦，钟哥，点解你将呢个问题问我？ 所谓人哋豉油出豉油，你都要出只鸡；人哋出鸡，你都出豉油啊！ 我哋过往都惯咗啦，呢个 好少少 啊！你个人嘅作风就好少少嚟啦。嗱，所以我话你欲做高官就好咯， 系啊， 系啊，系啊， 几时啊？ 香港人有福嘅到时， 系啊， 日日派钱， 日日派钱，日日送嘢咁样， 每日送一蚊俾你， 系啊，开心开心最紧要。咁啊，唔知呢一个两位拍档，嗱，钟哥头先就秒晒嘴啦， 唔够好啊， 唔够好啊，唔够好。 小白同埋 Kitty 会唔会谂住即系试试佢咧？呢一个， 如果佢帮补下，我觉得都 OK。不过我系最担心人太多啫， 呢个就梗噶啦，应该。 人太多呢、這個， 即係好老實講，如果你話唔係俾曬嗰個住宿費，而係俾部分咧，嗰、那個誘因未至於令到兩樣嘢啊。第一，未至於令到我要幫襯呢個商場攞呢個優惠，因為你唔係俾曬另一個優惠我啊嘛。好啦，就算我攞咗呢個優惠，亦都冇一個誘因我要去幫襯嗰間酒店喎。 係啊， 因為你又唔係俾曬我啊嘛，咁變咗好似兩頭唔到岸咁。 係啊，咁叫夾硬夾硬俾啲嘢。嗱，我舉個現實啲嘅事例啦，睇下鐘哥會唔會落答啦咁樣，或者收音機旁邊聽眾會唔會諗下啦嗱。譬如你话啊，叫做大家啊食饭咁啊，食满800蚊咁样啦，即系我哋去食烧肉咁先算啊，食完800蚊咁啊，喂，攞住张单可以换到500蚊嘅本地酒店嘅住宿，就以海水公园嗰间酒店去为例啦，因为佢都有份参与嘅咁样。咁啊，酒店咧近排就推出咧呢个两大一小嘅入场门票，咁啊价格系几多钱咧？大概系 round 啦，1200蚊到起啦， 即系变咗补700蚊， 唔止啊。其实是八嚿水，因为有啲零头，仲有 唔系嗰100蚊，我问你攞啦，当系。 但系佢都八嚿水， 我贴俾你，我贴俾你7嚿水啦，当7嚿。 佢都8嚿水，包唔包佢嗰个酒店一晚同佢个buffet一次先？ 包啊包啊包，包一个朝头早同埋呢啲入场嘅门票咁样啦。嗱，详情你自己再搵啦，咁啊唔使。 因为我谂间间酒店都 系啦，我都唔系净系想讲一间酒店，只不过想立体啲话俾你听，大概个呢个想你住系点样运作嘅啫，即系你攞完个单据。首先咧，你就要上去呢个旅发局嘅网站睇下嗰啲条款，同埋有啲乜嘢酒店去参加。讲真，你话140间酒店咧，唔算超级多啊。香港系好多好多好多好多酒店嘅。咁另外嗰样嘢你要登记嘅，咁样，因为佢名额都系有限嘅，即系唔系话你全香港人个个攞住个800蚊嘅呢个印嘅收费嘅正本，咁就可以做到呢一件事。佢都有 quota 限制，即系佢赎你啲500蚊都有 quota 嘅。 系，因为其实都傻啊，唔 系， 我又冇，你哋两个睇得咁 灰， 我自己又觉得唔错嗱，因为首先咧，我自己觉得佢嗰个步骤都算简单嘅，即系你消费咁，跟住登记，咁啊有啊有，冇冇 咁样啦。登记烦唔烦噶？我好怕登记 噶嘛。咁你都要付出。 我都系啊，我都系啊，其实。 喂，真 系 好怕登记。其实好多嗱，佢要登记呢个步骤已经筛走咗好多香港人。 咁啊，然后咧，佢就因为佢嗰个消费嘅金额咧，我又唔觉得好高，即系唔系话啊，你要消费5000蚊。咁样先换到，咁样可能即系头先阿 O 咁几个人食餐饭啊，或者你譬如买啲家庭用品，或者买个电器 未坏咗咁样，咁已经可以搣到嗰个 requirement 啦。咁、我又觉得即系个门槛又唔系咁高。咁再者咧，佢送嗰样嘢咧，我又觉得唔系无谓、因为而家好多人咧都即系假期冇地方去咧，都中意 staycation 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佢帮补咗喺呢一个玩乐方面咧，即系用嘅嘢咧，我又觉得都用得着。咁所以我又觉得都唔错。只不过咧，我系觉得有一样嘢要考虑下啫，因为好多时咧用呢啲优惠嘅时候咧，本身其实嗰啲酒店已经有好多优惠套餐推出嚟噶啦嘛，咁、就唔知道能唔能够同时使用呢、一个系啦、反而就要谂下啦，因为好多其实而家啲商场咧，以前就话近住海，即系尖沙咀嗰间就好多 coupon 派啦，咁而家我发现咧，其实有几间嘅大商场咧都系有呢个做法嘅，咁、最近我朋友又俾咗一啲 coupon 我啦，就喺另外喺港岛嘅一间大商场嗰度用。 咁多朋友嘅咩 ，Kitty 你？ 系啊， 攞埋咁多 coupon 做咩啫？ 又唔俾我哋， 系咯，蚀台脚咩？ 听埋我讲先，冷静啲。咁我就谂住用啦嗰日。啊，点不知咧，真系，其实佢本身好多铺头咧已经减紧价。咁、其实佢哋都知道，大家去佢商场点解突然之间咁多人去买嘢啊，或者行街咧，佢都会每个客都问啊，你哋系咪用 coupon 噶？咪用 coupon 噶咁样。咁好多人都话有嘅。咁、但系佢哋嗰啲譬如食嘢嘅套餐又唔用得啦。咁本身咧嗰啲鞋，譬如买鞋买波鞋咁啦。佢话如果你用 coupon 咧就要正价计噶咯。咁其实咧佢减咗个价就仲抵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只系呢一度咧要自己精明少少计一计。即系如果你攞咗呢一个贸发局嘅 旅发局 啊旅发局嘅 一个 折 数优惠 啦，系啦， 想你住啊， 睇下系咪即系比起你另外自己 book 真系平咗咯。 即系简单嚟讲咧，就应该系佢嗰个公司原本直头俾出嚟嘅折扣 系啦， 点都系好过你攞张 coupon 咯。 佢有啲咁嘅机会啦， 商场吸引咗啲人流先啦。崔杰同嗰个讲法其实都啱，但系如果你话我啲有加薪呢啲，谂多一样嘢 咩啊？ 就系我攞咗优惠之后咧，如果我去譬如 staycation 嘅 book 个酒店嘅，咁我哋一加幾口喎，人頭又唔係咁計嘅咯喎， 咁所以你都係唔好同我哋呢兩小口子嘅爭啦。 唔係啊，就係話阿小白，你都有加薪呢啲啦，更加唔關你事啊。 係啊， 你老婆話想要就要噶啦嘛。 哦，係嘅咩？ 係咯，佢話我去咯去咯，就要去噶啦。跟住到你講啊， 就會同你講，唔係爭嗰500蚊啊，係咪先？ 我登記到喎， 仲要入到去啊！嗰成間房擺滿呢個元西添啊！ 哇！咦，你哋啱喎，佢好唔怕登記㗎，係 啊， 好中意登記嘢㗎。 嗰500蚊唔知夠唔夠你update 嗰啲 room service， 依家即係有時啲叫餐都一分幾個檔次咁樣啦嚇，即係可能要即係呢個詳細條款咧，大家上去旅發局嘅網站嗰度自己睇睇温習下啦。 希望大家用啦。 當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3月31日是一年的第90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75日。1997年3月31号，原址位于荔枝角，曾为香港规模最大型的游乐场荔苑游乐场宣告结业。荔苑游乐场在1949年4月16号开业，总面积160万平方尺。早期设施包括各类剧场、机动游戏、摊位游戏、水上游戏。1952年10月25号，荔苑开设面积约10万平方尺的动物园，曾展出的动物包括金钱豹、山羊、老虎、长颈鹿、大象。1961年，邱德根先生购入荔苑，增设宋城。结业前入场费成人为港币10蚊，小童半价。结业当晚吸引20000人次进场。3月31号出生的朋友拥有不屈不挠的毅力，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勇往直前，坚持到最后。喜欢争辩，对同事要求高，比较难共事。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有没有能力为你工作的地方奋斗到最后一刻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当我们凝望一个地方现状的时候，会不会想起它以前的面貌呢？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修订基本法附件一及二有关行政长官及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根据修订，立法会新增至九十席，选委会占最多达四十席，功能组别减至三十席，地方直选就减至二十席，全港将分为十个选区。至于新设的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就候选人是否符合参选资格作的决定，不能提出诉讼。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坚定支持新修订的内容，工作时间紧凑，包括目标在今年九月先举行选委会选举，十二月到立法会选举，以及明年三月举行行政长官选举。美国国务院深切关注中国修改香港选举制度，认为是违反香港人的意愿，亦令香港人在自治上失去一把声音。发言人又说，对香港立法会选举再次推迟表示深切关注。英国外相蓝韬文表示，中国改变香港的选举制度明显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削弱香港人的自由和破坏北京在国际的义务。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早前重申，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部势力以任何方式插手香港事务，对华施压的图谋都注定失败。缅甸的反军事政变示威持续，美国国务院更新对外交人员的指引，从上月中旬公布的容许非紧急人员及其家属自愿离开，更改为下令他们离开当地。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跨国公司考虑和支持缅甸军政府的企业断绝来往。布林肯说，缅甸军政府镇压示威者的暴力行为应该受到谴责，又指年仅五岁的儿童都被杀害，暴力模式令人越来越不安，甚至达到恐怖程度。根据人权关注组织，持续近两个月的反军方夺权示威导致最少512名平民死亡，包括上星期六丧生的超过140人。德国暂停对60岁以下人士采用英国阿斯利康药厂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程序，因为存在罕见的血液凝固风险。药监当局说，在当地近270万名接种了阿斯利康疫苗的人当中，有31宗出现罕见血液凝固的个案。药厂方面强调，国际药监组织已经发现注射阿斯利康疫苗好处远大于风险，又说会继续与德国当局合作应对德方遇到的问题。药厂表示会继续分析数据，以了解那些非常罕见的血液凝固个案是否相比在数以百万计人口当中自然出现的个案更加普遍。日经平均指数报29,291点，跌14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5.25美元，卖出1,686.1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5，日元110.54，瑞士法郎0.943，加元1.262，人民币6.572。英镑对美元1.375，欧元对美元1.173，欧元对美元0.762，新西兰元对美元0.7。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識咗一班新嘅朋友咁樣啦。咁啊，問下 Jude 點解會去咗報名參加呢、這、一個即係學做戲咧？ 係咁，其實我就嗰陣時係即係啱啱係新年啦，2021年啦，我就覺得唉，新年即係你知大家都會好想做一啲即係新嘅嘢啦，或者係即係一個 New Year's Resolution 咁樣啦。咁、所以我就覺得我要有突破啦，乜都要試下啦。咁就即係醒起彭秀慧呢一個嘅 acting class 啦。咁就即係報咗名，咁跟住佢又即係肯收我做學生喎。咁 佢係咪要選拔嘅？係咪 佢 係 會佢會揀學生嘅，同埋佢盡量收。收嘅學生咧都係即係呢一行嘅，因為可能大家即係會比較即係會 understand 到對方多啲啦、或者大家嘅即係情況啊都係好相似啦。 同埋驚係咪會有啲人咧特登嚟俾錢睇明星啊？ 即係我唔知啦， 所以要 screen 下先啊。咁但係點解你會想去學戲咧？咁其實有好多嘢學啊，即係你話想學一樣新嘅嘢。 我純粹係我想希望，因為我覺得可能學做戲咧係會幫到我音樂更加多咯。可能係講緊表演嘅狀態啦，即係點樣去可以 concentrate 啲，點樣去快啲去投入一個 live performance。咁我覺得係可能上完佢個班係會即係吸收到呢一個嘅 technique 多啲咯。 係，咁 so far 上咗幾多堂啊？ 上咗10堂，咁就係佢一個 level 就係有10堂啦。 即係已經完結咗第一個 level 啦。係 啦，咁其實你可以升去 level 2嘅。 係 係啊，咁都會嘅，將會。 呢個 level 裡面你學咗啲咩？又或者同你諗嘅有冇唔同？ 即係印象最深刻咧嘅其中一個 exercise 咧，就係我哋第二堂咧就要同即係一個對手啦，咁樣去做一個叫做死亡遊戲嘅 exercise 啊。咁 basically 咧就係你要乜都唔做嘅時候咧，就咁望住，即係冇表情嘅，就咁望住出去。咁大家就要講出齋睇你個外貌啦，邊個吸引啲？邊個吸引你睇住佢多啲？咁其實真係好殘酷噶嘛，即係好現實。咁可能即係因為呢個靚女啲，你會想睇佢多啲，或者呢一個人佢即係佢個 emotion， 即係就咁睇佢個眼神已經好似好多，即係會吸引住咯。咁跟住第二個 part 咧，就係你淨係可以喐你塊面。咁我就可能即係有啲人就會即係攬埋塊面咁樣咧，咁就引你嘅注意力啦。跟住之後咧，你就可以喐你個身啦。跟住之後你就可以自由發揮。咁有啲同學咧係真係，當另外佢個對手咧就真係可能唱曬歌啊、跳曬舞，吸引咗你的注意力，你都係會凍咗喺度齋睇佢咯。因為可能佢嗰一刻已經諗唔到係要做啲乜嘢咯。咁同埋大家都已經係講緊呢個人嘅名嘅時候，即係你都覺得自己都做唔到啲咩去吸引大家？ 哦，即係啲 fo 去曬隔離嘅時候，死啦！我仲可以點樣表現自己 嘅？其實係咁，我覺得呢個話真係但係我係反而個 exercise 我係好放咯。係我 你做咗啲咩去吸引人哋嘅目光？ 我直情係扮卡通片，即係數碼暴龍進化我都有扮出嚟啊！ 即係你識啲咩嘅都盡量表現出嚟啦。 乜嘢諗到啲乜嘢，跟住無端端我見到地下有條橡筋啦，好似係姜圖條，即係甩咗條橡筋出嚟，紅色嘅橡筋啦。跟住我望住同條橡筋講嘢咁樣咯，即係乜都。要即係好快咁樣個腦不停要轉，跟住要做曬出嚟咁樣咯。 咁你發現觀眾其實對咩係有興趣啲咧？ 你好 into 嗰件事， 係 因為我嗰一刻咧，我已經冇理到大家係嗌緊邊個個名啦。有可能有啲同學就會話：喂 ，look at me，look at me， 嘿嘿嘿，你望我啦。咁但係反而呢樣嘢就即係。係咯，即係唔係你 into， 即係唔係嗰個人 into 緊佢做緊嗰樣嘢咁啊？ 所以其實都係一個發掘自己嘅過程咯，好重要。即係你話點樣去喐塊面啊，或者喐你個身體啊？即係你平時好少會，即係你唱歌咪唱歌咯，係咪先？即係你好少會咁樣去了解自己，同埋你會覺得即係逼到你埋牆角嘅時候咧，你好似乜都要做啦，我要試下啦咁樣。咁希望你喺嚟緊嗰啲 MV 咧可以用得到啦，或者。录歌嘅时候其实都系啊，即系一种情绪嘅发泄。因为我见你之前话录歌嘅时候都试过录到喊噶嘛，系嗰阵时系上咗堂未噶？ 嗰阵时未上堂， 系但系咁都好激动咯，真系你都发泄到出嚟，系咪就系、是今次排台嗰首歌？ 冇错啊，系醒呢首歌， 醒系嘛？ 醒系、 叫你醒啊，咁样 叫你醒啦，终于都醒啦，而家。 呢首歌就是有我去作曲啦，有我同埋監製徐浩同埋齊樂平，咁亦都係即係同一個同零分都是同一個班底啦。咁其實呢首歌咧就係、是四部曲嘅最拉尾嘅一首歌啦。咁因為之前喺零分嘅時候，或者似乎之外咧，都係即係經歷緊一啲好痛嘅事情啦。咁零分就係講緊即係對方就係咁批評你啦，係咁扣分啦同你。咁去到十分錯咧，就覺得你做所有嘢都係錯嘅，你係唔夠好嘅。但係去到最後尾十分錯，其實都話決定啊，不如分手啦。咁但係今日咧就終於都醒咗啦，就係、是、覺得 OK 我而家唔可以再feel sorry for 自己啦。我真係要斬斷呢段關係啦。咁就唔會再花時間喺呢個人嘅身上。終於都醒係啦。 咁你自己有冇類似嘅經歷嘅？ 我全部都是我自己的經歷， 因為我好記得有一次跟你做訪問咧，跟住你話就算即係你嘅另一半有啲好無理嘅要求都好啦，咁你都會盡量OK 啦。最經典嗰個就係洗咗紋身佢啦，你話跟住我嚇紋身都可以洗 咁。係啊，所以全部都係即係自己嘅經歷嚟嘅。咁但係即係我又覺得可能即係依家即係希望啦嚇。我而家真係醒咗啦，即係唔會再即係經歷呢啲嘢，或者唔會再咁傻啦，可能 in a way。咁但係我又覺得我開心嘅經歷過呢啲事情，即係真係終於都知道自己啊，原來我係可以愛一個人愛到咁深嘅喎，可以為佢做好多嘢嘅喎，咁都幾偉大啊 in a way。 咁醒咗成個感覺係點樣咧？真係完全係一身輕嘅，即係完全會覺得。再之後再揀啊，或者再去即係有啲開始嘅時候都唔即係都會覺得識得去揀啊，都會對自己好啦。 我又未肯定我係咪真係會識得即係揀 the next one 下一個咁樣啦。但係我係純粹覺得醒咗之後咧，就會好點講咧 ，looking forward to what's to come next 不過呢個好靠自己咯，我覺得，即係因為好多時候即係話啊，你經歷低潮嘅時候啊，或者你好唔開心咁，當然如果有身邊嘅朋友去支持你或者去傾下咁，固然之係好啦。但係我發現即係自己嘅經驗咧，就係發現其實側邊嘅人講咩都冇用嘅。 側邊 係即係佢哋就算話喂唔得喎，嗰個人好差嘅， 我都聽過好多次啦，好多朋友都會咁同我講，但係其實即係去到最後尾都係即係睇下我嘅感覺，即係。How you feel？ 係啊，即係到最尾都係自己去落一個決定咯。而最慘就係咧，當朋友喺度鬧醒你，而你唔肯醒嘅時候咧，你啲朋友開始咧 又掹我， 係啦，佢哋又掹我，睇唔起你啊！你唔好再同我呻啊！咁樣， 我唔想再同你講呢個人啦，講咗好多次啦。 係啊，所以呢個真係到到最後，真係要靠自己嘅經歷咯。我諗咁好多人都會有呢個嘅共鳴嘅。好，今朝早咧，我哋聽下 Julie 首新歌《醒》啊， 多謝。 怎麼睡？還有固執的信仰，還會成熟地推敲我態度立場。谁能叫我哀伤？醒起我，还有能耐及专长。虽则试过为你失常，扭曲性格便纵坏你嚣张。有自尊我。 原来香港的版图是分三个阶段发展的，1841年只是限于香港岛，1861年延伸去到九龙半岛了。 1898年才扩展到去到有埋新界和离岛。今天讲下界限街了。界限街就是位于深水埗一带，又直又长。这条街记录了香港边界的历史。有些什么历史在里面呢？想不想知道？白元浩转头话你知。 投入命运万劫火，阿格什怎么去量？驰马荡江湖，谁为往事再紧张？世恩不忍诉，迎入日月万里风，笑入清风洗我狂，来日追我逍遥，宁愿收拾我英章，长路我伴你万里闯，永远至深守在 望。其实1861年中英双方就划定了九龙半岛版图的时候，界限街就是从昂船洲北端开始的，划一条直线去到九龙湾一带。界线以南呢，就是划入了英国管治范围，由英军去到驻守。英方为了方便调防军队，就起了第一条的马路直达尖沙咀的军营。当时这条马路呢就叫做罗便臣道，后来改名到今日很熟悉的一条街叫做弥敦道。好了，到了1911年之后，九龙半岛不断向北发展，在1861年所画的界线才是规划到这条街。由于从前是边界，所以呢一命名的时候就说，不如叫它做界限街啦。今日我哋行过界限街嘅时候，又会唔会令到你谂翻起啊？以前界限街嘅风景系点样嘅呢？有兴趣嘅话，不妨上网打打界限街以前的风光，你就会见到噶啦。 夫妻之间咧，有阵时 set 条界线咧，有个界限都系好事嚟嘅。咁啊，各自有大家私隐啦。但系咧，每一样嘢都分得好清啦。咁啊，唔知系咪一件好事？咁啊，日本有一对夫妻咧，就终极嘅 AA 制生活啊。咁啊，两个人咧就从来都唔拖手嘅，做家务咧就计时薪。咁意思系咩咧？即系当 Kitty 啊做两个钟啦，个男人又做两个钟。咁啊，食饭啦，当然咧就已经会互相计翻啦。即系譬如你个饭盒42蚊咧，我嗰个咧就60蚊嘅。 早幾年前嗰套日本嗰套好受歡迎嗰套日劇啊， 逃避 可恥，佢有用嗰個嘅真實版咯。 哦，星野源啊，係。 但佢哋即係喺套劇裏面一齊咗之後，佢仲有收錢嘅咩？佢應該冇交代到。 睇下歐講埋後節先， 係啦。 因為個劇咧就係始終係一套電視劇啊嘛。而家歐講呢個係真實版啊。 係啊，咁呢個日本綜藝節目咧，近排又訪問咗一對夫妻啦。咁39歲嘅太太啦，42歲嘅先生叫和樹啦，咁啊兩年前結婚啦，咁啊婚後嘅生活咧，咁啊好似 roommate 咁樣啊，係咁樣形容啊嚇。咁啊房租、水費、電費、煤氣費咧就各自夾一半，咁啊老婆咧如果多咗做家務咧，老公就會計翻個時薪俾佢嘅，咁啊俾翻老婆每個月咧大概咧就2800多蚊折合港紙嘅個家用啦。咁啊大家覺得喂咁樣維唔維持得耐㗎？咁樣點解要？两个人两年过去了咧，觉得好幸福喎，好有爱喎， 系 好照顾到对方喎，咁样。 嗱 ，A A 制还 A A 制，但系头先你讲话我从来唔拖手嘅，另外一样嘢嚟嘅。 系啊， 你拖手都系 A A 制噶嘛？ 咁佢话， 你拖我大力啲定我拖你大力啲？ 你拖我先定系我拖你先系嘛？都要计啊嘛。 佢真系有咁样计到，佢哋话。两个人唔拖手唔牵手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啊，不喜欢双手被夺去自由嘅感觉。 哇！ 即系自由得嚟， 又可以嘅，可以嘅， 系咪又 可以咁谂噶嘛？即系我哋唔接受，唔等于佢哋唔可以咁样谂。 所以其实佢哋真系天生一对咯。 系啊， 即系当大家都拗爆头，觉得唔明白嘅时候，但系佢哋两个竟然好明白对方。 问题就喺呢度啦。咁到底呢一对仲叫唔叫做夫妇啊？ 夫妇 地 roommate 咧， 我系啊，我就觉得 roommate 吓，真系好似系两个人，诶、哎，不如一齐住啦，不如大家啲嘢分开，分得清楚啲啦，我唔好欠你，你唔好欠我，即系又咁样咯， 系啊系啊，咁、啊、但系咁究竟系一件好事定唔好事咧？我都谂唔到。不过你以香港为例咧，就好难 A A 制嘅，即系香港嘅男仔咧，唔算个个都叔叔骨骨咁样啦，即系我估七次系男士俾钱，三次系女士埋单。我自己觀察是咁嘅，即係有啲朋友都做飲食業，咁你有陣時都會想睇下，哇！呢餐食到咁貴， 邊個俾錢咧？ 邊個俾錢先咁？因為我直情有見過咧，就係even 個男仔同個女仔一齊食一餐飯啦，咁最後有個歡樂小姐懟個蛋糕，喂，梁生祝你生日快樂啊！咁你以為呢一餐一定係有女仔埋單啊？都唔係，好多時都係個男仔俾翻錢，即係生日嗰個壽星仔自己埋翻張單。 但係我又有聽過有啲情侶係咁樣。即使咧个餐饭其实系个女仔请嘅，但系喺街度俾钱嗰个咧都系男仔。 咁之后个男仔点啊 ？Pay me 咁样。 即系后来个女仔会俾翻钱佢咯。即系我听过有个情况就系个男仔即系唔即系觉得喺街上面俾钱呢个行为咧 系型嘅， 系应该自己做嘅，即系佢唔想个女仔去做。 哇，仲核突啊！ 好系嘛， 仲核突啊！好啦，我喺出边攞咗个彩，跟住行到街角， 佢称之为攞咗个彩，其实都系。 跟住喺街角暗处同个女朋友讲。 头先563.5啊，系啊系啊，嗰五毫子我唔收你啊，咁 肉酸啊， 我 OK 喎、啊，我欢迎大家请我食饭噶，欢迎我 welcome， 系啊，几好、啊，我觉得 有时候大家，因为我就比较老土啊，即系我觉得。有啲嘢應該係男人俾嘅，即係呢一方面， 你大哥有大哥風範嘅，係啊。頭先咪後行就係阿鐘哥講話，我從來唔 使 女人錢㗎， 除咗一個， 除咗我媽咪， 我咁大個人使過一個女人嘅錢，就係我阿媽， 係啊， 我都未試過，所以冇乜經驗可以分享。 但係咧，我又覺得即係喺情侶間嘅 AA 制咧，永遠都係即係會係一件要討論嘅事咯。即係就算你哋。两个唔倾咧，即系私底下，譬如啲女仔，即系闺蜜，倾偈啊，或者男人即系自己兄弟出嚟倾偈咧，唔多唔少都会牵涉到呢个话题。 冇错啦，兄弟好少讲呢啲嘢。 系啊，我真系有见过话佢，话佢女朋友从来都唔俾钱啊，即系同啲兄弟讲，即系 有冇散到啊？ 唔系，佢就系讲啦，即系饮大两杯就讲，你觉得其实我应唔应该反应？佢话从来佢女朋友都系唔俾钱嘅，任何嘢都唔俾钱嘅，但系只会送一份生日礼物。 但系嗰份生日礼物几百万咁样， 咁又未至于嘅，咁又未至于嘅。咁佢就话其实，因为佢嗰个男仔就谂好多嘢，即系佢话觉得咁样系咪即系代表佢性格上嘅一啲嘢咧？咁样 唔使啦，分手啦。 吓，分手又分手。但 系 你头先 先主 张话 系男人俾钱嘅， 系啊系啊， 唔系啊，如果佢。你講咗個男人飲醉飲大兩杯，講話個女仔成日俾錢啊嘛， 係啊係啊， 分手啦！ 即係嗰個女仔應該提分手係嘛？ 唔係個男仔要提分手啊？ 點解咧？ 因為佢將嗰份感情放咗喺個秤上邊稱啊！ 哦， 即係佢覺得錢感情錢感情，你一咁去稱咧，不如分開。 不過佢唔係咁講嘅，佢唔係話因為我唔想俾 錢，銀包已經得翻一張一嚿水啦，大佬，我生活唔到啦，咁樣係嘛？ 你即係而家個男仔覺得唔夠錢使啊嘛？ 唔係，佢係歸咎於嗰性格，即係其實佢唔係話我孤寒，即係咁當然佢自己咁講啦，即係佢話佢一個女仔從來都老鳳嘅性格，會唔會之後繼續同佢生活都會引申好多唔同嘅嘢出嚟？佢唔係純粹孤寒嘅嚇， 咁咪分開咯，最簡單。最简单， 即系一讲到呢个话题咧，分手。 唔系你冇得好， 呢个话题冇攞出嚟讲。 我估唔到佢系咁斩钉截铁咁啊！分手， 走去同唔通你同佢讲，阿珍啊，不如今餐你噶咁样，你仲核突啊？跟如果阿珍嘅反应系好啊，咁啊，即系你又老土。如果阿珍话点解啊，你又唔知点答， 系 解决唔到啊嘛。 佢系型嘅， 佢型嘅， 佢系潇洒嘅。 大哥系唔同啲嘅。 嗱，首先 唔系佢得两样嘢，系一两样嘢。第一样嘢就系我俾，第二样嘢就系分手。 冇中间啊！ 冇啊！ 冇好啊！唔好嘥大家时间 啊！ 所以佢做唔到周末有情人，讲唔到两粒钟啊！ 讲唔到两个钟，你唔同啊！ 系咁播歌啊！ 系啊！你喺每个角度，男仔嘅面向点样睇？ 女仔。点 咧？女仔点样睇？ 你讲到最后嗰句，咪又系分手？ 系，但 系 都有个过程嘅，有磨合嘅，都有磨合嘅。 食平啲噶嘛？ 系啊， 系咪先？ 唔使用咁多钱啊，你可以。 大家一齐赚钱噶嘛，系咪先？有一个 love wallet 都得噶嘛，储钱都得噶嘛，系咪先？ 唔使吓分手嘅。 快线有坏车阻路，咁龙尾就接近清丽苑噶。葵涌道天桥出旺角，近住美孚，快线有坏车，咁龙尾就接近清丽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喺油荔村，狮子山隧道同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落返去渣华道嘅支路呢就挤塞，龙尾城市花园。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咁后少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就狮子山隧道嘅入口。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慢车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在马场对出。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选民搬咗屋，要喺四月二号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喂，你做咩咁眼瞓啊？一阵仲要揸车，你顶唔顶得住噶？ 冇嘢嘅，食咗感冒药，少少攰啫。 吓，食咗呢只有睡意嘅药，仲想揸车？枉你成日听香港电台嘅交通消息啊，竟然冇注意药后驾驶嘅危险性啊！你都系唞唞啦。其实咧，我都有车牌噶，不如一阵等我揸啦。 吓，咁好似仲危险，不如我哋都系去搭的士算啦。 系咪咁啊你？ 掌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话最紧。 投资 O2O。 九点零七分，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睇睇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国债孳息率咧升到去一年嘅高位，升到去一月嘅高位啊！唔好意思，拖累咧大型嘅科技股咧表现受压啦。美股三大指数咧都要跌啊，道指收报咧33066点啦，跌104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跌12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4点啊。喺通过咗20,000亿。美元嘅刺激計劃之後咧，美國拜登政府咧正加緊準備咧推一啲巨額嘅開支計劃，並且可能啊有機會提高税收添。咁市場咧普遍擔心咧經濟增長步伐咧有機會過快啊，從而咧刺激啊通脹率啊迅速上升咁樣。咁究竟啊美國嘅情況會唔會拖累港股今日嘅表現咧？琴日咧就好多大型科企咧都有啲好嘅消息。今日又有冇机会令到咧科指咧升一升咧？咁啊，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啦，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咧，有小一星学专家 Miss Emma， 早晨啊 ，Miss Emma， 早晨啊 ，Miss Lam Lam， 今年度咧即系嚟紧2022至2023年嗰一届升小一嘅同学，甚至乎家长咧就而家密锣紧鼓筹备紧咧，到底要点样帮佢哋揾学校啦 ，train 下佢哋啊，等佢哋咧可能喺未来几个月报考，甚至乎要 interview 嘅时候咧就有好啲嘅表现啦。咁啊，今朝早咧藉住呢个机会咧就请教下 Miss Emma， 其实有啲乜嘢 tips 俾我哋咧？又或者其实应该点样入手第一步去拣学校咧？ 其实咧喺拣学校个方面咧，好多家长咧都会觉得，诶、哎，我都冇得拣啦吓，因为咧咁多人拣个每一间学校，咁其实都系要学校拣我。不过咧喺呢一 part 里边咧，我会觉得都可以俾少少 tips 大家家长咧去谂下。其实就系喺嗰个拣学校嘅过程入边咧，我哋可能都要谂多几步，其实都要谂下其实将来你想自己有小朋友会是有一个乜嘢嘅 pathway。我相信唔系净系谂究竟嗰间学校喺呢一刻系适唔适合小朋友。简单啲讲，譬如先第一样嘢讲去配合嗰个小朋友嘅性格。有啲家长就会觉得啊，如果我小朋友系好比较真系文静嘅，比较系即系佢系比较比较安静啲嘅小朋友，咁我系咪应该就适合咧放喺一个传统学校？咁相反就跟住如果我小朋友系比较活泼嘅，咁我系咪就一定要放佢喺一个嘅即系活动教学嘅学校咧？咁呢个咧，我会觉得其实喺拣学校方面咧，我未必会睇呢一个部分，我反而会睇下究竟个小朋友其实喺佢自己本身喺家长嘅角度去理解小朋友嘅性格，譬如佢系根本系比较外向，佢个沟通能力比较好嘅小朋友咧，其实好可能咧佢系真系会适合一啲比较活动啲嘅教学，甚至乎可能适合一啲 IB 嘅学校，因为呢啲咧系佢嘅学习嘅条件 吓。 因为那间学校本来就已经是需要这个条件才能够令到他可以很成功地在那个课程那里学到最多的东西。但是相反，如果譬如个小朋友呢，他是需要多一点的 instruction 的，他是需要老师牵手去学习的，那可能那些小朋友就比较适合去一些传统学校咯。但也都有些小朋友他可能是比较他性格比较是文静，但其实他思考很多的，他很喜欢想很多东西的。其实那类小朋友呢，我可能会建议咧，系去一啲比较活动嘅教学，或者系甚至乎多啲 project base 嘅学校，因为咧有时我哋都谂啊，喺呢六年入边，其实咧小朋友系一个性格上面嘅建构啦，同埋系一个即系、lifelong 可以话一生嘅佢嘅性格嘅建构啦。咁所以如果我哋啊睇到小朋友其实有佢嘅潜质，但系咧某一啲嘅位置，你系想佢再去即系 develop 得好啲嘅，发展得好啲嘅，咁我可能咧就会帮佢摆落去一间学校入边，其实嗰间学校系可以帮佢去发展佢嘅潜质咯。咁所以呢啲亦都系即系喺我哋去配合小朋友嘅性格同个学校嘅时候，我哋要谂嘅一啲嘅部分啦。咁第二方面，当然我哋谂下究竟个升学嗰条路系点样啦。咁如果你话啊，我都有啲 plan 系谂住小朋友将来可能会去外国读书嘅，又或者我哋会去即系唔同嘅去一啲唔同嘅学校嘅话，咁好可能咧，其实我哋就要注意翻小朋友其实喺最初嘅时候，佢嗰个嘅语言嗰个嘅学习系点啦。咁可能我哋都要拣翻一啲学校系比较可以令到小朋友喺嗰个嘅语言学习上面更加 solid 吓，更加巩固。咁所以佢将来喺佢嗰个嘅升学上面咧，就会比较容易啲咯。 其实即系都系一个配对啦，即系唔系话净系慕名去一啲学校。都要睇下到底佢入面嘅内容啊、课程啊、特色咧，系咪真系同自己小朋友嘅性格咧，甚至乎系你帮佢规划嗰个前途咧，系咪都相配合？咁但系好啦，喺 research 嘅阶段，其实以上咁多资料系咪真系咁容易就揾得到咧？ 其实呢简单第一样嘢，我觉得呢家长需要了解嘅最 basic 就一定要了解究竟嗰间学校其实系提供一个点样嘅课程。系啦，首先你要了解咗个课程先，即系究竟系本地课程啊、IB 课程啊，佢系用一个校本课程以一啲乜嘢为主题咧？呢啲就肯定喺个佢哋个学校嗰个 website 一定有嘅资料嚟嘅。系啦。咁理解咗个课程咧，咁你先就要再去了解究竟你自己嘅小朋友其实佢个学习嗰个嘅取向其实喺边度啦，咁然后就去拣啦。 咁至於你話喺其他一啲，譬如話可能可唔可以銜接到佢去一啲比較外國嘅，或者去第二啲嘅學校去升學嘅，咁呢個亦都可以睇下究竟譬如個學校本身佢嗰、那個culture 啦，即係佢嗰個嘅譬如佢嗰啲學生咧有冇啲唔同嘅種族啦，有冇來自第二啲嘅國家啦，佢哋其實間學校譬如話有，就算傳統學校都有啲學校係比較傾向可能收一啲。小朋友佢系个家庭背景，佢系可能系一个 mix 嘅，系啦。咁但系佢又识讲中文，佢又识讲英文，咁有啲学校去偏向中意收呢啲嘅学生嘅。咁你亦都可以睇到啊，究竟个学校其实喺个收生方面，佢就已经系有一个嘅即係有一個 trend 俾你睇到，其實佢係咪幫小朋友去 build up 緊一個 multi culture 嘅眼光咯？係啦， 所以其實咧，即係喺呢一個篩選嘅過程裡面咧，都有好多嘢要注意啊。首先睇下適唔適合啦，或者係個課程到底係咪真係對於個小朋友嘅啟蒙咧，係達到一個你自己理想嘅一個即係心水啦。因為每個人想佢將來行嗰條路又好唔同啦，或者佢嘅發展又好唔一樣啦。咁我諗其次咧，就真係可能要遲下咧。啲學校有開放日嘅時候咧，去睇下個環境啦。 係啦，或者都可以其實我覺得參加學校提供嘅一啲即係 seminar 啦，咁聽下校長嘅説法啦，都係好重要嘅。係啦，咁當然因為而家疫情嘅關係，即係開放日可能會比較少咗。係 啊， 咁但係即係如果將來有翻咁，咁當然開放日咧係一個最理想嘅方法去了解間學校啦。因為到其時即係開放日入邊，通常都會有啲學生喺度做一啲即係譬如帶。领啲家长啊去参观啊各样，咁你接触到佢个学生，其实你就可以 picture 到你嘅小朋友将来系点咯。 啊，都系好实用嘅建议啊！咁今朝听阿 Miss Emma 讲咗呢几个重点啦，希望可以帮到咧呢一啲家长帮你嘅小朋友选择心仪嘅学府啦，亦都希望大家真系可以咧揾到一个好好嘅地方，令到你嘅小朋友嗰颗智慧嘅种子慢慢萌芽，然后咧将来就有好好嘅发展啦。 嗯， 唔该晒 Miss Emma。 好，唔好客气。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可以在哪里听到我？从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崔晨厨房、娱乐崔自由、办公室心理学，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 A cappella 是指没有乐器伴奏的歌曲，但凡纯以人声唱的歌都是 A cappella。 不过今天我们讲的 A cappella 呢，通常是指有多重和唱的那一种唱法，连乐器伴奏的部分都是由人声唱出来的。 A cappella 的相反是 instrumental， 即是纯音乐的乐曲，任何类型的歌曲都可以用 A cappella 的方式演绎出来。其实香港都有不少为人所熟悉的 A cappella 团队的，你又想起哪一个呢？如果你都想知多些关于音乐的知识，今日开始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晨光 Monica。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打咗电话俾阿陈小姐。早晨，陈小姐，早晨。 早晨啊。 你好啊，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啦，3月31号嘅早上，你有啲乜嘢点唱想俾边一位呢？ 我想点唱俾我女女听。 係啊，女女叫咩名字啊？ 女女叫彤彤。 彤彤。哦，彤彤係咪？ 係啊。 好啊，彤彤而家听緊㗎啦。媽媽你讲啦，媽媽。 係，唔好意思，有啲。激动啊，已经 唔紧要， 因为今日系彤彤升中准备升中嘅放榜日子啦。 嗯， 咁我希望佢今日有好结果啦。 系，一定会有噶。 多谢你，无论结果系点咧，我都会支持佢嘅。 系， 咁希望佢喺嚟紧升中嘅六年嘅生活再开心啲。我希望我冇帮佢拣错学校咯。 嗯，咁啊，彤彤咧喺呢六年嘅小学生活入边，你又觉得点先？ 佢好开心嘅，咁佢成绩都 OK， 不过可能我会觉得因为佢系女仔，所以我会考试嘅时候都会有啲逼佢嘅。咁我有同佢倾过偈，佢都话知道妈咪系为佢好，所以系咯，我希望佢知道我系想佢好，所以先会有时咁强硬咁逼佢啦。 咁啊，阿陈小姐阿妈妈啦，系咪？咁啊，上到中学噶咯，咁到时又会唔会放多啲自由度俾彤彤，定还是都会谂住 push 佢多啲先？ 会啊，其实我不嬲都系啲佛系嗰啲家长嚟嘅，不过只系可能我觉得。考试嘅时候就应该就真係有时有啲嘢专注囉。所以係啦，其实平时就好自由度高嘅。 哦，咁彤彤听到呢就放心啦。佢一有啲咩就唔係喎，媽媽你之前打过去神光第一线个神光 morning call， 啊你同八人豪讲你话会佛系㗎喎、哦。 佢其实好乖嘅，佢好多我 set 俾佢嘅条件佢都盡量去搣到。咁佢有时一到唔到嘅时候佢都同我媽咪 sorry 我今次可能爭少少啊，咁樣，即係佢從來都唔講大話呃我嘅，佢只會照實講咯。咁我都有同佢解釋，我話你有時唔好特登呃我，你照實講，我可能真係話兩句，但係係咯，我哋希望大家改進嘅啫，即係係咯，希望佢女仔嘛，咁你梗係可能讀書好少少會比較好啦。 乜你咁讲噶？搞到我好担心我个仔读书添吓。 我都有个仔啊，但系个仔我觉得我唔会带 care。 系咩？啊，你偏心啊吓，你妈妈吓。 系啊，好偏心个女啊我。 系啦，咁有啲咩说话再一次同阿彤彤讲啦。 系啦，而家情绪好啲。彤彤啊，妈咪，你要知道妈咪永远都系最锡你嗰个啦。咁希望，首先都系希望冇帮你拣错呢间学校啦。另外，我同契妈啦。都好希望你入到你自己心仪嘅学校，开心嚟紧嗰六年都会好开心读书。咁希望你今日会好有好嘅结果。 唔该晒你，陈小姐。 多谢你啊！ 咁希望彤彤都系入到一间佢最心仪嘅中学啦，好唔好啊？ 好，多谢你，多谢你。 好啦，多谢晒你。OK， 拜拜。 拜拜。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不因气压摇摆，只因有你拥戴。最初唯独你欣赏我，比我更多，埋头做，愿你可能为我骄傲更多。无论有谁嫌弃我，投入却无人可阻。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不因气压摇摆，只因有你拥戴。妈妈唔使咁担心嘅，彤彤一定考到好学校， 好中学 一定会好开心嘅。 而家嘅学生压力好大，妈妈压力仲大， 系放松啲，冇事嘅。 作为爸爸，我都觉得 好似唔系好理， 第日唔好理咁多吓，个仔最紧要快乐，呢样嘢都好紧要嘅。勿忘初心就 系 快乐嘅。 你唔好讲到咁口响，到时你个仔话我好快乐，但系我读书唔成，你睇你开唔开心？ 依家佢又打上嚟晨光啦，跟住喺度讲，我想点首歌俾你。 自己打翻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咯， 点只学生歌俾你个仔听？ 系啊系啊，喂啊，最近咧我发现咗一个咧喺日本有个新嘅法例咧通过咗，我觉得个都几值得咧，大家去到反思一下，香港使唔使咧？就係、是、扶手電梯，其中一個願啊，條願，其中一個願就係話扶手電梯唔可以再行路。 誒、呢、這個我有睇到、 有冇睇到啊？ 我有睇到啊。 係啊，我自己覺得咧，我係 buy 嘅， 即 係無論 唔俾行，唔俾可以騎。 係啦、啊，啲人又話東京大阪依啲又行左，依啲啊騎一啲騎右。 我哋細個聽嘅教導啊，左行右騎啊嘛。 係啦、啊，但係其實港鐵咧。喺若干年之前都已經轉咗，由以前嘅咩咩靠右企啊， 左行右企， 而家變咗係企定定握扶手嘛， 係啊，就唔好喐啦。 係啦，人哋有新嘅 slogan 嘅，咁但係有陣時大家明白咧，你一個咁高速度嘅社會啊， 係 你好難喺個扶手電梯嗰度淨係企定定。 嗯， 而家大家都仲係好似約定俗成咁樣，就係、是、我慣咗企右邊， 係 左邊都係有得人行啦咁樣。 嗯， 但我都開始咧就係、是、接受咗一樣嘢，就係、是、如果我帶住小朋友或者我拎住多嘢嘅時候咧。 有人想過嘅時候，我都會好温柔咁同佢講，好禮貌同佢講，不如大家企定定啊，好快就到噶啦。 跟住佢有冇鬧翻你啊？你阻住啦！ 有啲咧就喺度話， 關你咩事啊？ 有啲就真係話同我講話趕時間喎。但有啲佢就同我講，哦，咁冇所謂咯，就好快到。我都試過兩個唔同嘅反應。 所以題外話，如果係呢啲係又有樓梯。又有扶手電梯，如果我又趕時間，佢通常喺港鐵啦，我會選擇我唔搭嗰個扶手電梯。 咁行樓梯， 行樓梯會快 咯， 係啊， 因為行樓梯個個都行緊啊嘛，扶手電梯有一半係有人企緊， 即係我呢啲咁企喺度 咁 樣。 咁如果有一個再比較身形龐大少少企咗喺度，你行到去前面嘅時候，必定係阻住嘅。又或者你叫做啊，仍然係叫做咩？有一邊可以行嘅時候，如果行緊嗰邊有兩三個人都係企喺度嘅話咧，其實你係冇可能叫到嗰啲人 行到㗎啦， 行到㗎啦。都不如行樓梯。 係啊，而家多咗好多人行樓梯嘅。除咗係因為諗住強身健體啦，咁你行多幾級啊？有啲人已經帶住隻手錶，日日望住自己行幾多路噶嘛。咁你就會攞埋行樓梯嗰個咧，就計埋個步數嘅。好啦，咁除咗行樓梯咧，就叫做健康啲之外，其實鍾哥講得好啱嘅。咁就係話行樓梯嘅速度咧係會更加快，而且因為疫情嘅關係咧，其實都多咗人行樓梯，原因就係因為大家唔想掂嗰個扶手電梯嗰個扶手啊。咁你行樓梯，你好少你仲會喺度捉住個樓梯逐級逐級上啊嘛，即係除非可能腳唔方便嘅。咁嗱，腳唔方便你就搭 lift 啦，係咪先？咁但係如果你話因為疫情關係，其實好多人行樓梯嘅原因就係因為覺得我唔需要再掂嗰個扶手，而我自己可以控制到我的速度、安全度，所以多了人行樓梯，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你們記不記得呢？其實之前都有不少新聞是關於這些電動的扶手梯，我記得我看了 恐怖事件報， 是啊，港台呢之前有個即港台電視31有個節目是講奪命扶手梯嘛，剛好那晚我就吃飯就開來看樣，我看完之後呢真的之後搭扶手梯我有认真啲答咯，因为好多时候人哋要啊咁样企咗上去继续揿电话啊，跟住又唔扶实个扶手啊咁样，嗰个其实嗰个节目真系几有警惕作用噶，即系呢啲始终都系机械嘅嘢咧。 我自己最记得就系旺角嗰个商场嗰度好长嘅扶手电梯，有一次坏咗嘛，跟住真 系 好多人碌咗落去。 系啊。 那個令到我覺得每一次搭扶手電梯，我唔好掛住睇電話啦。 係啊， 真係要扶住啦。 係啊，所以其實你話日本呢個縣佢訂立咗呢一條規例咧，我覺得都係即係安全著想嘅，因為即係始終呢啲機械嘅嘢，突然之間有啲咩失靈，你唔知道，你仲要行緊，咁就更加危險啊！ 你快得幾秒？五秒、六秒好未？咁但係搞到自己有意外發生， 你都可能幾百萬上落㗎啦，五秒、六秒。 咁啊係喎， 你都知道啊， 係。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呢？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31。 早上时间9:27，电话旁边有刘畅阿畅，早晨啦、 啊！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啊，港台电视31今晚有咩推介？有咩好睇呢？ 好，先同大家介绍一下今晚7:07啊，《医生与你》。咁逢礼拜三晚嘅《医生与你》咧，有一个环节叫做迷思大 fact check 噶嘛，睇开嘅朋友都知道啦。咁今晚咧 fact check 啲乜嘢呢？就同大家 check 下。中風的急救方法、即是網上呢坊間都很多傳聞傳說就說呢、如果你發現呢身邊有人呢是急性 中風昏迷、那你又可以實施一個叫做放血療法的急救方法、即是怎樣呢、即是在十隻手指頭那裡拿支針去刺一滴血出來，那就可以救了他命、 真的假的、 是啦， 傳說 呢、這個真係要，呢、這個真係一個 要 fact check 下， 今晚就睇下7:35醫生與你同大家 fact check。 我淨係聽過咩黃金三小時啫，一定要3小時之內送嗰個傷者去到呢一個醫院嗰度，咁啊幫到佢啦咁樣。 咁3小時咁耐啊？ 係咯，係咯，十字車嚟。 咁又係咪真嘅咧？咪今晚睇下。 係啦，今晚大家要睇下。 要睇睇啦， 冇錯，咁啊緊接去到今晚嘅日常8:30啦，夜晚8:30。就帶大家咧去到呢個東區炮台山去行下商場咁話嘅，即係一講開炮台山，其實有咩商場咧，我真係諗唔起。 係咯，我都好少諗起炮台山嘅喎。 係啦，但原來咧資料同我講咧， 即資料上就話，原來其實咧東區即係珀萊山啊、天后啊、北角一帶好多嗰啲小型商場嘅，嗰啲小型商場咧喺七八十年代嗰啲私人屋苑咧底層嗰、那個、一兩層嗰啲商場仔啊，即係其實咧而家好多已經變成死場噶啦，即係所謂死場就係、是。有一間半間鋪啦，好殘舊啦，好暗啊，甚至乎好多成為咗私人嘅貨倉噶啦， 有好多吉咗喺度咁樣， 冇錯， 或者做咗洗衣店啊，比較上多見到呢、這個， 或者嗰啲外佣嗰啲公司啊咁樣， 係啊係啊係，都係。 咁咧，今晚介紹嗰、那個那個環節咧，就原來講下咧，有一位街坊啊，即係炮台山嘅街坊，就做中間人，希望咧。就令到嗰啲死場可以復活，咁啲街坊同埋甚至乎香港市民都多嘅地方去行，咁佢點呢？佢就做中間人，就同嗰啲死場嘅大業主去傾，喂，會唔會呢？你可以用一個優惠價錢租俾嗰啲文創啊，一啲本地創作嘅朋友去開業呢，咁令到有翻啲生氣咁啊，咁 啊，win-win雙贏啦，咁樣係咪先？大家都叫做各取所需， 係啊，係啊， 冇錯啦。咁啊，今晚日常八點半就大家去留意一下呢個商場啦。 好啊，咁啊就介紹到呢度啦，係嘛，阿昌，我哋好啊。咁啊，今晚留意住港台電視31好多精彩嘅節目嘅，唔該曬劉昌， 唔該曬， 好嚟到九點半鐘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葵涌村晓葵楼一个单位发生火警，现场所见火势迅速蔓延，单位冒出大量黑烟，消防接报到场后将火救熄。有大約200名住客自行疏散，30多人在消防人員協助下離開，起火原因有待調查。美國再有阿裔人士遇襲，警方正追緝一名涉案男子。紐約市警方發放閉路電視片段，見到65歲女事主當地星期一在曼哈頓街頭被一名男子踢向腹部，女子倒地後再被疑犯多次踢向頭部，疑犯之後離開。附近大廈一名男子懷疑目睹事發經過，但沒有伸出援手，之後有人關上大門。遇襲的女事主多處受傷，需要留院，情況穩定。警方說疑犯施襲時曾經發表反亞裔言論。紐約州州長葛姆說暴力在全國越趨普遍，必須停止。紐約市市長白思豪呼籲目擊襲擊的人應該大聲叫喊，以引起其他人注意。德國暫停對60歲以下人士採用英國阿斯利康藥廠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的程序，因為存在罕見的血液凝固風險。藥監當局說，在當地近270萬名接種了阿斯利康疫苗的人當中，有31宗出現罕見血液凝固的個案。藥廠方面強調，國際藥監組織已經發現注射阿斯利康疫苗好處遠大於風險，又說會繼續與德國當局合作，應對德方遇到的問題。藥廠表示會繼續分析數據，以了解那些非常罕見的血液凝固個案，是否相比在數以百萬計人口當中自然出現的個案更加普遍。缅甸的反军事政变示威持续，美国国务院更新对外交人员的指引，从上月中旬公布的容许非紧急人员及其家属自愿离开，更改为下令他们离开当地。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跨国公司考虑和支持缅甸军政府的企业断绝来往。布林肯说，缅甸军政府镇压示威者的暴力行为应该受到谴责，又指年仅5岁的儿童都被杀害，暴力模式令人越来越不安，甚至达到恐怖程度。根据人权关注组织，持续近两个月的反军方夺权示威导致最少512名平民死亡，包括上星期六丧生的超过140人。 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29点，升150点，成交金额1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2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1点，跌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6.6升1元，腾讯控股616元升6.5。药明生物98.25冇升跌，美团297.8升4.2，百融云系28元新上市，阿里巴巴222.2升6毫，比亚迪股份174元升3.6，友邦保险96.75升7毫，百度集团212.8升11元，港交所471.8升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5，日元110.68，瑞士法郎0.943，加元1.262，人民币6.571，英镑对美元1.373，欧元对美元1.172，欧元对美元0.7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日经平均指数报29,246点，跌186点。港金现价报15,63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1.21美元，卖出1,681.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咧，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嘅快线坏车就已经系拖走咗噶啦。咁而家只系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蝴蝶谷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喺美孚桥面，咁亦都影响到美丽道出翻去长沙环道挤塞，排到去荔湾道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道一段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咁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龙尾在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咁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排到骏景园，上水的鸡岭回旋处和大头岭回旋处一带都是车多。锦田公路去石岗方向近住高埔村一段挤塞，排到去坳头交汇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 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眨下眼呢只小精灵来面世25周年啦，今年更有庆祝嘅主题曲添 ，Post Malone。 Post Malone 的作品都是比较深奥的，編曲就是很丰富的，但这首歌就很真挚啊，这个礼拜都是上了我们的 Hong Kong Top 10占第九位， Post Malone Only Want to Be With You。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CIBS 创意写作介绍舞台剧本，创意就是这么简单。 剧字怎么来？ 如果你分拆顶那部分，其实是一只老虎，下面那个团就是一只猪，右边那里其实是一把刀来的。 港剧港剧带大家收听出色剧本。 快乐是一种最好的传染病，没有一种盘尼西林可以阻止到它，包括世界末日在内。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云中。 今朝我想讲今晚一起啊。每一个行业都有每一个行业自己的术语，所谓术语即是说只是得这个行业相关人士听得明，其他人不会知道他们讲什么。如果你是这个行业的人跟另一个不识的人讲相关的术语，对方竟然又听得明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是同行。例如你去茶楼吃饭，跟服务员讲我想叫碗靓仔，服务员就会觉得你是同行，或者你起码知道他们这个行业很多东西，因为行内叫一碗白饭做靓仔。去大排档吃东西，你想叫碗云吞面，可以叫一碗大蛹或者细蛹。茶餐厅叫冻柠茶做大柠 T， 卖鞋的店铺讲价钱都是用特定的术语。如果你同佢讲价，跟住佢噏一啲嘢问老细，你就唔知佢想加几多还是减几多。但系呢啲术语又唔一定系行业里边先用得着嘅，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将佢演变咗落我哋自己嘅日常生活里边。最简单就系情侣之间嘅一啲自己先听得明嘅词语咯。这些词语真是只是得他两个先明，第三者完全不知道他们说什么。有一次我听到一个朋友跟他女朋友谈电话，他一路讲电话一路都正正常常的。我先补充一句，不是我偷听，只是因为他开了免提装置，而且讲得很大声。我讲过很多次啦，讲电话是你和当事人的事，如果有一些不关事的人在场，大家其实可以细声点。点知突然间他讲了一句，不如我们今晚我打了个突， 两个大人大姐点解要约埋一齐去呢？但系见佢哋讲呢个电话嘅时候甜丝丝，而且越讲越开心。喺我嘅认知里边，所谓嘅就系去洗手间大解嘅意思。你都见过好多父母咧，对佢哋啱啱出世嘅小 B B 氹佢哋去大解嘅时候，都会同佢哋讲当听到大人话约埋一齐去可想而知当时对我嘅冲击系几咁大。心谂呢个世界唔通真系有人去都要约埋一齐？莫非热恋嘅情侣可以去到咁准，仲要咁高兴？佢受线之后，我始终冇办法解开呢个谜团，而呢个谜团一路喺我内心里边缠绕住，终于按耐不住，我问我朋友：你冇嘢啊嘛？点解你同你女朋友去都要一齐，仲要咁高兴？我朋友听到我咁讲，面容有啲扭曲，好似俾人发现咗一啲完全唔可以俾人知嘅秘密咁，然后展露出一个非常尴尬的笑容，问我点解你会知啊？我话其实我唔想知，只系因为你讲得太大声啦。跟住佢就话啦，呢啲系佢同女朋友之间嘅小情趣，佢哋讲亲即系话食宵夜咁解。我听到佢咁样解释，到我面容有啲扭曲，然后同佢一样展露出一个非常尴尬的笑容，心谂点解要将宵夜变成呢？虽然话系你哋两个之间嘅秘密语言，但系都唔使将宵夜同挂钩噶。到我食宵夜嘅时候，你估我会谂起啲乜嘢呢？我朋友解释完之后，充满自信咁同我讲：谈情说爱嘅嘢，你食乜嘢啊？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如果你未谂到今晚煮咩餸嘅话咧，唔使头痕啊！吹神厨房今晚就帮你谂咗一个简单又容易整，快快手就整出香喷喷嘅餸，呢、這个就系鲜虾粉丝煲啦。正唔正先？ 好正喎、 啊！其实我自己好中意食粉丝嘅，你咧，小白？ 我好中意，因为粉丝俾我感觉又冇咁肥啊嘛， 系咪先？ 咁啊，鲜虾嗰个香味咧，我又好中意，我好中意食海鲜嘅。 啊，系啦，咁啊啱啦。 你睇走芫西得唔得？ OK， 我都冇话要落芫西，不过多数咧啲人临尾咧装饰都会摆一扎芫西喺顶。 跟住一上台嘅时候，我攞筷子夹走佢。 最近我都食多咗粉丝啊，因为可能即系天气开始有啲热啦，又唔想食咁多饭咧夜晚。咁但系如果斋食餸又唔够饱嘅时候咧，咁我某啲餸咧都会加啲粉丝落去，一系就即系汤粉丝。 系啊系啊，粉丝系凉啊嘛。 系啊，咁呢一个咧就鲜虾粉丝煲咧，佢好简单。首先 咧就将你嗰个粉丝咧就浸软咗佢啦，你当攞啲水浸佢30分钟咁样，咁佢开始软身就 OK 噶啦。咁你买啲虾翻嚟啦，咁煎咗佢。咁 有冇咩虾好啊？其实呢、這个 其实普通嗰啲基围虾都 OK 噶啦，系、普通虾， 即系唔使特登买啲大头虾翻嚟， 唔使嗰啲苦虾唔使噶啦，系、即系普通嗰啲虾 OK 噶啦。咁跟住咧煎到佢，我谂六七成到啦，七八成到啦，咁你就可以捞起啲虾。咁、之后咧嗰啲先系精华，因为有啲虾仁喺度，嗰、个要嚟整粉丝就不得了啦。就系咧你将嗰啲虾油啦，咁你用个煲就倒落个煲度，跟住就爆香啲姜啊蒜啊，即系用嗰啲虾油嚟爆香个料头。跟住咧就落少少水啦、豉油啦、调味啦、盐啊、糖啊、胡椒粉啊咁样、就开一个好似汁咁样，跟住咧先将你浸软咗嘅粉丝摆落去。咁呢啲粉丝咧一路煮嘅时候咧就吸咗呢啲嘅调味料嘅味道啦，头先嘅姜啊、蒜啊，仲有啲虾油啊等等啊、豉油啊等等啦。跟住咧最后你就摆埋嗰啲已经七八成熟，头先煎香咗嘅虾蟹面就摆靓佢啦，跟住就吸盖。焗佢一阵系啦，即系细火咁样焗佢一阵，咁跟住啲虾熟咗嘅时候咧，成煲就食得啦。慢慢佢就会啲粉丝咧吸咗嗰啲水系啦，虾油嘅、味道啦，慢慢收水，你见啊差唔多啦，都干干地嘅时候咧，就可以送饭啦。 哇！呢啲真系超级野味啊， 同埋好快咯，成件事系、 即系虾嗰个香味咧，佢最神奇系咩咧？就系、当你净系煮紧嘅时候咧、你已经会闻到佢好肚饿， 开始肚饿啦，系啊， 系啊，我而家净系谂起我。好中意食蝦咧，諗起我都已經好想食。 今晚咯， 再加埋嗰啲可能整完之後，唔知會 Kitty 中唔中意就加啲青檸，滴翻幾滴落去， 仲開胃。 係啦，咁啊有啲叫卜卜脆嘅嘢咧，揼喺個面咁樣嘅。 你果然係印尼華僑啊！ 係啦，有啲。印尼有一隻咧，印尼文叫做 Igandri 嘅嘢 ，Igandri 係咩嚟嘅？ 咁佢咧係嗰啲好好細只，似香港嗰啲白飯魚，好細只，好細只。咁但係佢印尼嗰啲整法，佢就會落個鍋咧， 有冇炸脆咗佢？ 就係、炸到佢好脆。 哇！呢啲送走真係不得了。 係啦，送走同埋我諗你呢一個叫做蝦粉絲咧、如果上面都係揼翻一匙羹仔咁樣嘅話咧、哇！成件事都係將嗰個鮮度再提升喎、 係啊，同埋即係粉絲又淋啦，咁啊蝦又即係新鮮。脆口啦，咁你再加埋啲脆卜卜嘅嘢咧，就非常好啦。系啊，几个口感都有啦，几个质感都有啦，系啦。同埋最紧要快，即系虾又快熟，粉丝又快熟，系嘛？ 正啊！ 所以呢个今晚如果未谂好煮咩餸，可以试试佢啊。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首先，崔杰彤嗰个虾粉丝咧，我觉得钟哥都应该会好中意食， 中意 系啦。但系我今日讲呢个享乐时代咧，我就中意，但系就唔系个个喜欢嘅、都系摆落个肚嗰度嘅，唔系食系饮嘅。好啦，饮茶个个都会饮啦，可能有啲朋友特别中意嘅。咁但系如果冻嘅茶咧，我发觉唔系个个受得到。冻嘅茶，钟哥你得唔得？ 大家 会觉得好凉啊，饮完之后可能会肚痛啊。 最近我爱上饮一种叫做麦茶。麦茶咧，我就喜欢摆雪柜，跟住攞翻出嚟饮，冻咗佢， 系冻咗佢。Kitty 中唔中意啊？冻茶？ 我比较少，我中意饮热茶多啲，因为其实我都唔算好好饮冻嘢嘅人嚟嘅，系啊，即系中学时代开始戒咗之后咧，都好少，即系除非话你去到30几度啊，好热，或者你真系打边炉啦，或者 BBQ 啦，咁样你可能就会饮罐汽水咯。但系平时好地地又好少，即系雪冻啲茶或者水啊，我都好少。 咦？咁你又早明白呢个道理？通常啲人有翻咁上下年纪先至戒饮冻嘢嘅，点解你中学嘅时候已经戒？ 因为我未雨绸缪咯，系啊，我怕自己即系身体唔好啊， 即系女人唔保好， 所以老啊，快啲衰老啊， 好样得意咯，你睇佢系咪先？咁我见到今日咧，嗱，而家27度啦，其实都几啱饮呢个冻茶嘅。如果特别大家在户外工作嘅话咧，可以喺屋企咧事先好似我咁样啊，准备咗啲冻茶。咁其实自己整咧都一样得嘅，唔使去街买嘅。咁如果你话喂，我想再简单啲嘅，其实一般嘅茶包都已经可以噶啦。咁通常咧，如果你话整冻茶咧，有好多朋友就会用几种唔同嘅茶嘅，包括咧就系、碧螺春啦，会有啦，乌龙茶啦，铁观音啦。你中意嘅，譬如東方美人，其實都係幾好嘅。咁、如果你係中意飲啲日本茶嘅、其實日本嘅綠茶咧，都一樣可以做啲凍茶。係 啦， 係 啦， 係 啦。 係啦，綠茶比較多添。 冇錯啦，係啦。咁做法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咁如果你想靚啲，你咪又唔想煩嘅，你都係買茶包，但係買啲靚啲嘅茶包。 嗯， 係啦，有啲茶包係唔錯噶嘛，即係一沖嘅時候發覺已經好香噶嘛。咁啊攞嗰啲攞嗰啲膠樽，其實普通膠樽都得嘅。如果你想講究啲，驚佢又釋出唔知咩膠質嘅，你自己揾個樽啦。總之就好啦，揾個樽。咁嗰個份量咧大概係幾多咧？其實一個茶包咧，你正確嚟講係可以沖到大概100至200ml嘅水。如果你要好濃烈嘅味，如果你要淡啲嘅，你咪當佢一 l 或者半 l 咁樣咯。咁你一個茶包你按住翻個份量咁樣啦。好啦，咁如果你沖凍茶，首先講咗有咩好處先？因為一般人沖茶，如果用熱茶，譬如綠茶咁講啦，佢90度沖噶嘛，咁佢沖嘅時候咧，佢就比較上容易釋出一啲叫做苦澀嘅味道。其實烏龍茶都係一樣嘅，因為你高温嘅時候，佢就容易將嗰啲苦澀味就拱埋出嚟啊嘛。咁同埋你天口慶啲人覺得飲嘅時候咧，就覺得個人好熱啦。咁如果你將凍茶直頭真係攞雪櫃嗰啲凍水喎，就咁倒落去嗰個茶包嗰度，咁但係唔同嘅茶品咧，佢就要用唔同嘅時間去到令到佢個味發出嚟嘅。咁個好處咧，就可以令到個茶真係有一種回甘，而係完全唔會苦澀嘅。因为它的温度是可以令到那个茶叶呢就只是放了个茶香，那些的苦澀味呢就继续 keep 在那里，那就不会弹出来的。那如果你说喜欢一些譬如甜一些啊爽一些味道，又喜欢一些凉一些的感觉的话，哇，这个呢真是冷泡茶呢真是极度推介给大家。 哇，真的很讲究啊，原来。 是啊，大家没想过，原来。 没想过，通常都是买一支现成的回来摆到雪柜。就係咁嘅啫喎，凍茶。 不過我見除咗日本咧，好似韓國都興嘅，因為我有幾次收到朋友嘅手信咧，就係、是、我唔知佢哋係咪去濟州添啦，就有一啲凍嘅茶包，佢淨係話唔係俾你熱沖嘅喎，真係俾你沖凍茶嘅喎、就長條型嘅，就放你即係擺落嗰啲長型嘅膠樽嗰度咧，就係浸佢，跟住然之後就雪凍去飲咯。係 啊，咁、有啲朋友都同我講咧，佢哋話攞啲茶葉，就攞凍水浸完佢，最好咧就係夜晚。如果你第日朝頭早都已經出門口嘅時候咧，就夜晚臨瞓之前，咁你就攞住個茶包，咁啊抌落個空樽嗰度，咁啊加凍水啦咁樣。咁你加完凍水之後咧，你唔同嘅茶味有唔同嘅時間嘅。例如如果你係烏龍茶嘅，其實你要浸佢8小時嘅。即係攞凍水浸佢8小時，個茶包一直喺個樽入邊嘅。 因為係咪凍水佢冇咁快出味？即係平時我哋咪用熱水沖好快 佢就分零鐘，佢已經出曬味 㗎啦 嘛。咁但 係 凍咧，你就要慢慢就將嗰啲味咧，就等佢好似即係烏龜行出嚟咁樣 滲 出嚟嘅。 因為熱水沖就話唔好浸咁耐。 係啦，你浸到咁上下，其實有啲人咧，即係對茶講過，仲會拎走 嘅。係拎走嘅，要拎走嘅。 費事嗰啲即係苦澀味就開始走出嚟啊嘛。係啦，咁但係你冷泡咧就即係兩樣嘢啦。你就要浸佢可能8小時，你第二日起身你瞓完8小時嘅，如果咁幸福嘅话啦，佢瞓到8小時，咁你咪起身就喺雪柜攞出嚟，咁你就可以拎出嚟。 冇咁唏嘘啦，有嘅有嘅， 有嘅有嘅， 冇咁唏嘘讲 有嘅有嘅。咁如果你话系譬如铁观音啊嗰啲，就可能6小時就已经得嘅。咁如果你系日本绿茶嗰啲咧，如果你买啲好啲嘅绿茶，其实咧4小時都一样可以出晒啲绿茶味。咁你就拎住呢一樽咧。咁你可以行一日咁样，都饮落去都几舒服，几爽甜嘅。咁、我觉得呢个享乐时代喺呢个天气开始热嘅时候咧，可以开始等大家谂下啦。啊，我到底中意边一只嘅茶咧？咁样、 都可以试下。 你哋会中意饮冻水啊，定还是冻茶？ 茶啊，我饮 佢。好啦，如果你解渴，你需要解渴嘅话，你会拣冻水、冻茶定还是汽水啊？ 如果我需要解渴，我都會揀茶。 如果解渴，我會揀咗汽水 先，甜甜地，即係 解渴 甜甜。 但 係 汽水係好過癮嘅，因為你解渴之餘，你仲連埋啲熱力都擁走埋嘛。 但係如果真係譬如話行山覺得攰咧，我會第一個揀，我會揀凍水先。 凍水， 因為凍茶我硬係覺得咧，好少係就咁飲啊。因為通常我幾時飲凍茶咧？食嘢嘅時候。即係有杯可能食緊嘢，有杯凍茶咧， 咁咪攤凍咗嘅茶嘅啫喎，係嘛？ 唔係真係雪凍咗， 真 係 雪凍 咗。我中意飲麥茶啊嘛，即 係攤 即係凍嘅茶，我就我嚟食飯嘅時候用咁樣。 哦，又估唔到你中國食飯會飲凍茶。 係啊係啊，會㗎會㗎。 有呢個 嗰啲茶泡飯咁咯，好似。 OK 噶，OK 噶。 但系我自己因为我唔系好中意饮水嘅，因为我觉得好寡好淡。 我都中意饮有味嘅， 所以我就会惯咗都饮茶嘅。不过你话啊，如果你要预先整嘅话咧，我反而有另外一个方法就系咧浸嗰啲所谓嘅 detox water。之前咧都好兴嘅，就系一个水樽啦。咁佢甚至有啲咧系有两格嘅，就系底个格咧俾你摆一啲水果落去，即系你当然清洗咗啦，譬如一啲柠檬片啊，或者摆啲切开咗嘅士多啤梨啊。 蓝莓啊咁、 哦、 样啦，系啦，咁 果嗰啲啊， 系啦，跟住咧你就再斟啲水落去，咁又系雪冻佢嘅，咁啊当当如你之后第二日去行山啊，或者去边度啊，热嘅天气，咁跟住带埋去咧，咁嗰啲水咧就有少少水果嘅味道，甚至咧你会觉得嗯，佢应该系水溶咗啲维他命 C 啊，里面好似好好补身， 咦，可以沟啲橙汁落去啊， 仲可以加埋 喷出啊， 有得真系鲜榨嘅， 玫瑰同菊花摆埋落去一齐压佢啲味出嚟。 菊花嗰啲咩玫瑰茶嗰啲咁 其实都系咁样嘅啫嘛。 系啊，系啊，都得 啊。 所以其实都可以大家试试佢，因为而家即系天气都开始慢慢热 啦 嘛。 慢慢啦，已经热啦。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突然有感而发，想同大家讲啲嘢。 而家仲讲？ 忍唔住内心嘅澎湃，讲两句啫。 有咩想讲？可唔可以留翻阵间先讲啊？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明天再见。你想讲乜嘢啊？快啲讲啦！ 我想叫大家唔好行开，听10点钟新闻报道啫。